都是一样。咁有一日咧，咁啊七月一号嘅时间咧，喺星期三嘅时间就可以好好地休息啦。啊，上个星期休咗星期四，今个星期休咗星期三嘅。啊，你会唔会有啲叫做翻工嘅朋友咧？由上个星期四开始已经26号攞咗假，跟住攞埋29和30号，咁咪1、2、3、4、5、6、7，哇！啱啱一个星期，会唔会系一个超级嘅功劳嚟嘅咧？吓，唔知啊。如果系嘅话，就恭喜你啦！出边29度，相对湿度83%。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晨光第一线，朝头早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有好多嘅道路，我哋需要行。以一个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知道，一旦进入了某一个的路径，就会对某一种的路径产生了依赖的了。你行熟了这一条的路的话，就像翻工那样，容易一点举例，翻工翻学，你行惯了这条路，搭惯了这条路线的，那你当然会继续依赖它。可能你可以选择巴士，但你选择铁路，因为你惯了。在搭惯铁路的，你就很少选择巴士，因为你觉得铁路稳阵。选择正确的路径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其实在人生路上面，我们经常都要埋头苦干，去到追赶着时间。有时候我们会耷低头，好像拉车一样，很努力地拉拉拉，但有时候都应该抬头望一望自己条路啱不啱呢？你顾着耷低头很用力在拉一架的车，但竟然现在忘记了重要的方向。人生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给自己，选择正确的努力方向，才找得到我们的努力的价值在哪里。选择大于努力，方向决定成败。希望这么多位听众大家都努力向前的同一时间，追逐一个啱的方向。即是叫做努力错了方向，不抵啊。 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让我愿飞，欢快地 嘅作品嚟自 Pandora 田俊浩。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天气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咧就系32度。今日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系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骤雨会较多。而家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最近咧，香港近呢几个星期多咗成日听话彩虹，彩虹啊！哦，发觉都系的，而且确咧，见多咗彩虹。你问我开唔开心，梗系开心啦。今日嘅彩虹指数咧，其实都唔系冇噶，因为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跟住天气炎热啦，符合晒彩虹出现嘅条件。不过咧，讲到除咗彩虹，我哋讲紧系一啲叫做好似圆形、半弧形嘅一个彩虹之外啦，其实亦都有一啲咧喺天空上面嘅火彩虹。咁啊，早两日咧喺香港亦都见到。其实喺之前嘅时间啊，唔单止香港，我哋咪日本咧都一样见得到呢个火彩虹喺个天空嗰度。咁啊，投射于啲云之间，咁啊见到咧就系七色嘅彩虹咧，就系一段一段咁样咧，就系好似分节一节又一节咁啊，天空嗰度咧就系打直咁样咧就挂咗喺度，令到好多人都会觉得哇，相当之靓。呢一个嘅彩光啦，其实并非彩虹啦，咁啊而系咧有个名叫做环地平湖嘅光学现象。而在香港近这段时间竟然间亦都有人见到这个特别的现象环地平湖。根据天文台的解释，环地平湖是由阳光经过就是卷云内的六角形叠状冰晶折射而成的。由于阳光入射的角度是形成了一项关键的因素，角度必须超过就是58度。因此只会在接近正午的时间才有机会会出现的。咁有啲人咧就学名叫做环地平湖啦，不过咧就中意叫佢做火彩虹。佢咧就系属于云啊，头云个云。不过云咧其实系一种光学嘅现象。根据好似譬如日本嘅一啲嘅网站上面见到啦，日本东京同埋咧就喺关东地区啦，同埋香港见到都系非常之特别嘅火彩虹。你会唔会有机会咧就见得到呢个咁靓嘅彩虹咧吓？仲有除咗咧就系头先讲过，要一定要必须咧超过58度，亦都要喺正午先至会出现啦。当太阳照射角度大概68度嘅时间啦，佢嘅强度就会咧就系达到最高，所以能否观看到咧就火彩虹，亦都视乎咧就观察者嘅地理位置噶。如果观察者身处喺纬度55度或者以上，就例如一啲北欧国家，就会因为太阳嘅叫做仰角长期低于58度而无缘见得到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都系一种嘅缘分噃。今日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如果有机会嘅时候，多啲抬头望下天，除咗能够认清自己嘅方向之外，亦都咧就可以睇下会唔会有机会见得到彩虹。特别咧系啱啱落完雨或者你飞到湿气都几重，都望一望下天，可能都会有机会见到彩虹嘅。 我永远无 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挪威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尔最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托付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罗力威，《旅行娃娃》。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有啲嘅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令到我哋身处嘅空气咧都会好啲。嗱，譬如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睇上嚟可能好简单，但系可能某程度上亦都系因为我哋努力咧，可以先得到咁好嘅成绩啊。早前咧，环保署咧就公布，咁啊，2018年啊，香港嘅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啊，咁啊，上年本港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咧就系4060万公吨嘅二氧化碳，相较2017年啊，人口升幅大概0.8%啊，同期嘅温室气体排放总升量咧就0.5%，咁啊，后者咧嗰个叫做升幅啊低于前者。咁啊，对于香港人嚟讲咧，觉得香港减碳持续咧都系进步，绝对咧系一件好事嚟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咧就大概5.4公吨啊，咁啊比之前嘅时间咧就下降咗0.1公吨嘅。咁啊，同再之前嗰几年2014年比咧，嗱5.4公吨同6.2公吨咧，又低咗，所以咧我哋都系持续咁样咧去到进步紧嘅。咁当然啦。就唔需要自满嘅，因为地球咧，大家都系住喺入边噶嘛，所以我哋咧都要继续噶，多啲咧就系关注住呢一个嘅环保嘅问题，尽量咧就 做一啲叫做減排嘅生活咧，唔係冇用嘅、哦。我哋每人做少啲，做少啲咧，咁啊已經可以做好多噶啦。咁啊，預計2030年咧就邁向3.3至3.8公吨啦，即係你人均排放啦。政府早前亦都邀請咗咧，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啊，就香港長遠減碳策略進行咗一啲嘅公眾嘅參與。咁啊，邁向2050年啊，減碳嘅一個嘅籌劃到底會點咧？咁啊，遲啲又會咧就係再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嘅。咁總之咧，而家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努力啲，每一日咧就盡量過一啲減碳嘅生活咧，證明原來真係可以見到個成效噶。 设法安枕，当天信任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绿沉。其实我们各自有些牵挂，全城危难怎说绵绵情话？这世界快要塌下。被风吹越大，城墙没有音，被追赶跌进低洼。你与我放弃对话，未体恤我吗？谁曾被爱热会像沧海急雨变化？共聚都要怕，病毒失控吗？逐渐远离。是末日吧，分开以后亲身见证，不刻觉醒，你怕会变孤星，一起抗命，一起好胜，推翻我当照常崩坏，并未害怕。 一首嘅作品，嚟自响乐团。 到世界塌下。希望我哋香港人每一个人啊，对于咧就系减碳呢啲嘅叫做环保都可以将个意识咧继续提高。如果唔系啊，要到呢个世界塌下，我哋先至识得珍惜现在嘅世界嘅话咧，到时就太迟啦吓。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咁我哋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一样咧会有晨光第一线。朝头早有白元浩陪住你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三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新华社报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就港区国安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但未有透露条文内容。央视报道指出，在昨天早上举行的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士认为有关内容提出的具体措施更针对性和具可操作性。有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透露，草案有部分内容修改，相信草案已经列入表决议程。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两名患者前日从印度返港，由检疫中心送院。其中38岁男患者前日发病，出现头痛，另一名12岁女患者就冇病征。本港累计1199宗确诊个案，医管局表示再有9名确诊病人出院，现时一共有87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再有转机旅客滞留香港机场，国泰航空表示，一名由加拿大经香港转机往越南的乘客，3月因为越南当局紧急封关而航班取消，逗留在香港机场禁区。当时香港并未实施中转客的限制，旅客经过多番劝喻仍然不想出境，希望第一时间乘搭可行的越南航班。国泰又说，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通知当局，暂时没有其他中转客逗留禁区。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已经同机管局建立机制处理一些滞留在机场的旅客，安排他们采集深喉唾液样本作新型冠状病毒测试。至今已经为6名滞留机场的旅客采集深喉唾液样本，全部对病毒呈阴性反应。票站调查显示，寻求连任的波兰总统杜达和华沙市长恰斯科夫斯基将会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调查显示，杜达取得41.8%选票，恰斯科夫斯基取得30.4%选票。杜达属右翼法律正义党盟友，上台之后同欧盟关系欠佳。属自由派的恰斯科夫斯基承诺要改变波兰在欧盟受孤立的处境，估计首轮投票率会超过48%。波兰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有11名候选人，首轮投票若果没有候选人获过半数，得票最多2名候选人将会在下个月12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李先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9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6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5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咁啊，出边咧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又嚟到一个星期啊，第一日啦，星期一嘅时候啦，2020年6月29日，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今日揭报纸嘅时间咧，揭翻啲冇咁 heavy 嘅嘢，讲下啲都唔系叫趣闻嘅，我哋值得关注生物嘅问题啊，系咩生物嘅问题咧？一种乌龟咧叫做赤葵龟，咁啊佢由于咧被人发现嘅时候咧，所以仲佢有个名叫 Yoshi 啊，叫 Yoshi 可能都系会唔会因为 Mario 入边嗰只绿色嗰只都系叫 Yoshi 啊？唔紧要啦，个名点嚟？好啦，今日见到呢只 Yoshi 咧，喺1997年啊，因为龟壳咁啊破裂啦，被送到咧就南非水族馆咧就接受治疗，啊，从此咧就成为咗呢一个嘅南非水族馆嘅一个明星嘅海龟。Yoshi 喺2017年嘅时间咧翻到去大海啦，咁啊馆方啊近日咧就公布佢嘅行踪，所以咧都见到几得意啊，望一望先，因为成日有个迷思，到底嗰啲 GPS 咧系咪真系咁犀利啊？哇！成日都可以 trace 到咧嗰啲嘅生物啊，放咗 GPS 又去到边度咁样，可能有好多人都会同我一样有呢啲嘅迷思，所以咧就揾嚟呢一个报道同大家睇睇。好啦，发现 Yoshi 咧，佢就系跨越咗印度洋超过40,000公里距离，咁啊翻到去咧就系佢出生嘅地方澳洲。1997年啊，咁啊讲翻呢个古仔啦，咁啊一艘嘅日本渔船喺非洲附近海域发现咗一只年幼嘅赤葵龟。咁啊，将佢打捞去到上岸啦，发现哇，佢龟壳受伤，于是乎船长联络咧就南非开普敦市嘅两大洋水族馆啊，于是乎咧今日将佢送到呢个水族馆，咁啊当其时啲人咧就改名叫做 Yoshi 啊，喂，如果系咁样，日本人揾翻嚟，可能真系同 Mario 有关，好啦，都系题外话吓 ，Yoshi 咧佢喺水族馆啊。人员悉心照顾底下咧，就慢慢好翻啦。体重由2公斤增加去到，哇，2公斤增加去到180公斤，佢都肥咗90倍，系馆内非常之受欢迎嘅大明星。咁啊，馆方咧参考住咧照顾 Yoshi 嘅经验啊，去拯救其他更加多嘅受伤嘅海龟啊，所以呢件事咧，其实都系可能好事嚟噶。啊，过去12年啊，哇，过去12年。救咗超过600只嘅海龟啊，功德无量啊！好啦，今日随住 Yoshi 咧，亦都咧就系适合繁殖嘅年龄啦。馆方决定啊，将佢重回大海。好啦，迷思又嚟啦，好多人都会话啊，呢只海龟叫做都养咗咁耐啦，系咪？咁呢段时间啦，咁其实会唔会佢已经唔适应喺呢个大海嗰度生活？有人喂呢，这个都是我成日都想諗嘅，唔係好明白得唔到答案呢樣嘢，因为我始终唔係乌龟，咁好难帮佢諗嘅，係咪？好啦，我哋睇下呢个实况到底係点啦。官方决定呢就俾 Yoshi 重回大海， 并且咧喺之前啊，哦，同佢进行一年嘅特别训练，咁啊教佢，其实佢识嘅，教佢游泳，应该系教佢游得更加叻啦吓，同埋教佢搵嘢食，大家搵嘢食咧就真系要教啦，以帮助啊喺水族馆啊住咗20年嘅 Yoshi 适应翻海洋嘅环境。2017年12月嘅6号啊，工作人员咧就为 Yoshi 咧装上呢个信号嘅追踪系统之后啦，将佢放回大海。好啦。两年之间一直咧就靠信号追踪器咧就监测住佢回家嘅路程，并且定期咧就喺网上嗰度汇报噶。咁啊，对于 Yoshi 嘅家乡啦，其实管方一直咧都系唔系好清楚嘅，因为多个嘅海域咧其实都有赤葵龟伊嘅踪迹噶。啊，冇谂到 Yoshi 喺水族馆住咗20年啊，哇，佢仍然记得回家的路。翻到大海之后咧，佢就一直向东游啊，佢嘅家乡就在东方。根据信号发射器的记录，他每一日最少要游40公里。哇，每日行40公里都辛苦了，他每日要游40公里。终于在今年的3月就抵达澳洲的水域，创下了就卫星发射器单次追踪的最长的一个记录。好了，看回水族馆今个月就15号发布了 Yoshi 的最新行踪，发现他在2年半之间就游了超过40,000公里回到他家乡澳洲。他在过去6个星期都在澳洲80英里滩附近的海域。这个海滩拥有丰富的生态和食物，非常适合休息的。管方也都通知了澳洲政府，等 Yoshi 一上岸的时候，不是捉他，就帮他的追踪器换电啊，换电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监察住 Yoshi 到底他那个的以后的路径生活的生活圈到底是哪一度了。能够漂洋过海这么久都追踪到它是难得的，还有也都让我们知道原来生物啊，它们真的懂得回自己家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1,000,000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梁静茹，漂洋过海来看你。这边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我今天早上女主人美美一样即场 QL 入面介绍啲好便当俾我哋噃，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即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QL 啊，又系我哋职场便当。最近我遇到个好大嘅问题，咪咪 channel 就啱啦。 系啊，点样 咧？我个仔咧，一嚟咧，唔知细路仔又偏食啦， 系开始偏食啦。 诶、哎，好多饥饿啦，又喺度又话爸爸唔食呢个，我又唔食呢个咁样。 系 咁啊，话佢咧又惊伤害到个弱小心灵啦。咁啊，尽量可以做咩？一个即系慈悲嘅父亲，只能够就系做，我希望将啲餸煮好啲。 系个样。啊賣相好啲， 賣相又好啲，又佢又中意食嘅嘢，盡量擺喺入邊。佢唔中意食嘅嘢，更加要擺埋喺入邊，因為希望混水摸魚嘛。好啦，其中一樣咧，佢好中意食嘅係咩咧？茄汁 係 啊，唔知點解咧，佢食乜都要落茄汁。蒸魚啦，蒸魚 蒸落茄汁， 爸爸我想要茄汁，哇！我真係噴血， 係 啲血爭啲同茄汁撈埋一齊，因為襯翻顏色。哇！真係噴血啊，因為佢話要蒸魚要點茄汁啦。好啦。食牛扒佢又话爸爸我又想要茄汁啊好哇 太港式啦你话俾听咁样食牛扒 嘛系啊太过港式啦好啦有阵时佢食饭啦白饭啦咁啊不做碗白饭俾你 落茄汁 爸爸我斋喎爸爸我要食茄汁又茄汁 系 哇我嗰下真系发觉咧即系有利有弊啦即系我揾到一样佢中意食嘅嘢 系 就系、是、茄汁 系 但系佢就乜鬼都有茄汁 我想问佢点样接触茄汁噶？佢用咩菜式去接触到茄汁？ 睇嚟咪薯条咯。 其实佢系想食薯条啫嘛，即系佢觉得食到茄汁等于食到薯条系咪啊？ 我发觉佢中意食茄汁呢样嘢迟我，我细个好中意食茄汁嘅。咁、我细个直头咧会点咧？咪一包包茄汁仔嘅。 系啊，绝。 我插支飲筒入去，哇！咁喺度啜，咁所以咧，即系我个仔咧麻烦嘅，但我唔会怪佢咯， 因为老豆想出嚟噶嘛。 我明白，我明白点解细路仔嘅时候咁中意食茄汁，就系衰在系我咯，系咪先？好啦，咁但系嗱，我中意咗，即系我知道佢中意食呢个茄汁啦。咁但系茄汁去到做一啲嘅菜式啊，或者加埋番茄啊，我可唔可以捞埋啲蛋啊，捞埋啲有营养嘅，譬如肉啊？菜，哎，佢霎菜都要茄汁啊！ 喂，你唔系啊，你自己净，首先你就自己自制茄汁， 系。自制茄汁 系啊， 好大工序啊！ 即系唔系我哋食嗰啲真系点薯条嗰种茄汁啦，有啲肉嗰啲系啦，其实自己煮咗，然后揾个 blender 打溶佢啫嘛，系啊，你揾翻个樽袋住倒出嚟咪得咯。 你呢个真系 OK 喎， 咁因为系自己煮啊嘛， 同埋佢见到，咦，我都系嗰个樽倒出嚟。 系啊，其实我今日分享嘅菜式咧，都系类似咁，但系我就冇。去煮到咁溶嘅，你同樣嘅做法，你將佢再用 blender 搞溶佢咧，然後就搞得 會唔會好稀噶？自己整嗰啲其實 唔會，自己煮先至唔稀啊。 係啊， 係啊，因為你可以控制幾多茄肉啊，幾多、即係個份量、啊、 通常如果整一支自己自制茄汁，我要買幾多番茄、啊？ 其實我就冇擺翻落嗰個樽度嘅， 唔係我諗住呃我仔， 我擺落個玻璃鈎度嘅， 我諗住呃佢嘛。因為啲細路仔有陣時咧，佢 真係啊， 佢見到你都係同一個樽倒出嚟嘅， 係啊係啊， 佢唔會問噶嘛， 係啊係啊， 你點會喂做咩突然間第二個樽倒出嚟嘅？ 係啊嗱，如果你整咧，即係我唔係茄汁、茄膏、茄醬啦，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你整咧，就應該要剝咗個皮佢嘅、 嗯， 因為等佢咧。打完溶或者点样食咧，都唔会啲皮有嗰啲质地喺度。 哦，嗰啲渣 系啦，真系搲嘅。 烧咗个皮得唔得啊？番茄皮？ 冇用啊！你一系直头即系 搣咗佢， 搣咗佢去煮咯。然后就我而家煮法咧，就系点咧？先用啲蒜。 然后呢就将个番茄，我就因为想大家食到番茄嘅，咁我就所以个皮我都唔会拎走嘅，其实个皮系正嘢嚟嘅，但如果你想整滑一滑番茄酱，你就要拎走啲皮，咁我就用啲蒜咧爆香咗啲番茄，然后煮，咁我就煮到啲番茄系食到嘅， 系 即系佢已经软咗身噶啦，但系食到嘅，咁你如果煮俾阿仔咧，就再煮淋啲，系啦，煮到佢差唔多溶晒之后，再摆落 blender 度搞搞，咁啊盐啊胡椒粉啊呢啲调味料要落啦，咁煮紧嗰时记住落冰糖。冰多冰糖， 黄冰糖嗰啲冰糖， 系啊、 哦， 冰糖，因为个番茄有嗰种酸味，系 啊， 用个冰糖咧就可以提佢嘅番茄甜味出嚟、哦，又冚咗嗰阵酸味，系、 哦、 啦、 啊。咁佢僆仔系特别中意啦， 僆仔特别中意啊，真系系、哦、啊，咁样咯。咁你就系嗰个番茄酱咯。咁、我就食我头先讲嘅就冇煮到咁淋啦，同埋唔使走去 brand 啦。咁、原来咁样煮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再加香叶嘅。咁但如果你係咁樣當番茄醬，就未必加香葉啦，同埋俾小朋友食到有個分別啊， 係啊，唔好 呃唔到佢，係啊。咁我哋食嗰陣時就可以再加啲香葉落去 basil 啊咁樣。咁我今日想再有個特點咧，就係、加隻蛋落去。 我隻雞蛋係 温泉蛋又得， 更生倒落去哦，温泉蛋 又得咁樣係啦。咁、咧就可以咧，我就會想選擇温泉蛋，因為我都可以整落隻温泉蛋。然後嗰個番茄醬就帶翻公司，跟住個番茄醬會叮熱噶嘛。叮熱咗之後咧，就喺中間咧刮個窿，將只温泉蛋打落去。咁就即係一盤肉醬咁樣，一盤番茄醬，跟住用嚟點發包。 哇！ 嗰餐真係不得了，我話俾你聽。 温泉蛋再加呢个茄 番茄酱，系 番茄酱。 如果你嚟啦， 我未食过呢个食法， 食下啦，我咪就而家话俾你听，等你食下咯。 哇，系喺你面前，我真系要掘个窿先得噶。 系啊， 你可唔可以掘个窿，跟住攞番茄酱 蛋跳落去， 拥埋我咁样。 系啦，跟住咧你就问我啦，我仲话俾你听有肉酱。 哎呀，我啱就系想问你， 我快过你， 冇肉喎 ，baby chan 唔掂喎。 你加牛肉碎做肉酱咯，又或者其实根本就 系 肉酱意粉嗰个肉酱。不过你记住中间掘开个窿。俾只温泉蛋跳落去，然后再用嚟用啲面包去点，咁样扒佢上嚟，好似食嗰啲墨西哥薯片咁样咧，咁样嘅原理啫嘛。 哇，咁容易嘅啫咩？ 好爽啊！嗰一餐系咪啱夏天先？ 啱夏天， 有少少肉，又有啲菜， 同埋因 为 咧，嗰啲番茄咧，即系又有啲甜啦， 酸酸甜， 但系又酸酸地啊。 系 嗰个开胃嗰个感觉咧，我觉得真系相当之唔错。 系啊。可以用嚟点面包，重点。 但个份量，如果拎翻工嘅时候，可能面包你譬如法式面包啦，又硬又软嘅。 系啊系啊。 系咪一条好长嗰啲够唔够啊？定系 一条好长，你一个人食到一条好长啊，好劲喎！ 食唔到 喎，咪就 系 咯。 我知啦，分俾同事。 系啦，又或者今餐就系用嚟点番茄，下餐又谂定第二个俾你啦，激死我啦！ 哎呀，好好好， 系啊， 咁啊啱啦。 你点发包都得噶，我妈咪麻麻地硬嘅包，你点即系普通面包或者方 包 都得噶，圆嘅包都得噶。边个话点面包一定要用硬嘅？ 唔系啊，我谂住有 style 嘛， 系个 style 唔同， 系啦，即系行出嚟嘅时候，你拎住咁长一条面包，啲人就会觉得你唔知点解， 系啊， 有型咗件事， 即系个手袋里面插住咗， 同埋咧 发， 同埋有段时间咧，我话衰啊，我咩咧，即系三餐系求其啦咁样，咁啊真系买咗条好长嗰啲法国嗰啲系硬嗰只面包，咁硬嗰只面包你知，即系硬起上真 系 好硬， 系啊系啊， 同埋因为佢硬啊，咁我感觉咧好似。好似百毒不侵啊！意思即系咩咧？嗰条面包 摆好 系啦，因为你摆一日佢咁嘅样，咁咪硬。你摆两日又系咁，摆三日又系咁。 系， 于是乎嗰条面包，我试过一条面包食咗三日。 咁系咪硬到食唔到啊？ 佢唔系， 系 佢都系，即系佢本身都已经好硬。 喂，靓嘢喎！咁你嗰条法宝真系可以硬到食唔到噶。 好少食下烂嘢噶。 好真诚啊！头先你咁样。 所以咧，即系啲法式面包有阵时，即系都可以试下啊，点下呢个酱又有型咁样。咁、老板见到你，喂，可能呢个同事暗瓦底屋企个感觉有啲家底嘛，系咪先？唔知同条快棍有啲拉楞啦，总之就唔好理啦。 我自己好中意食法包嘅， 我都 系，即系可以点到啊，或者可以摆到上法包煮嘅，我都会谂嘅， 系 都会成日食嘅。 咁啊啱啦，啊呢个又啱我，又啱啲听众， 系啊，啱埋你个仔啊， 啱，系啊，最紧要呢样嘢 啊。 翻去自己整，快啲整翻个番茄醬呃佢先。 系啊，氹佢啦，好唔好啊？ 氹佢啦，最紧一家人开心啊！唔该晒，美美，拜 拜。 系、哦，唔知得唔得啦？喺法国包翻去扮有家底啊！老板咧，啲上司啊，惊有家底嘅人啊！咩南昌街王子，我系大埔王子。 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 一首歌曲《南昌街王子》，系啊，我大埔王子嘅啫吓。好，听听龙虎榜精选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计划赶不上预期，唔紧要。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剑那里，心灵从未吸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 姜涛话原本咧就系准备咗个人嘅快歌作品派台嘅，但遇上疫情，令佢谂如果可以藉住音乐去为医护人员同埋乐迷打气嘅话，会更加有意义，所以就着手筹备咗呢首歌曲。作曲有李俊伟、伍周硕，填词陈永谦。 除下这间，我打个招呼，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啊，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咧继续都有白元浩之外。Barbie 都喺度啦噃， 早晨啊，小白，听见你今日咧咁轻松咁愉快嘅声音啊吓， 因为我想讲大步王子， 同埋我想讲咧，其实我今朝早第一眼咧见到你咧，我系想讲咧，我觉得你黑咗， 系咩？ 终于都觉得你黑咗， 又黑咗啊！我呢两日咧，我又咁啱影咗啲相啦，我睇翻自己相嘅时候。哇！我真系黑咗红咗喎， 系咪啊？我谂系因为红红地，因为而家咧即系嗱，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嘅。阿小白嗰种黑咧，佢唔系真系晒黑咗，黑咗一格嗰种肤色嘅黑啊， 即系唔系古天乐嗰只？ 你唔系嗰种，你开始带有少少蜜糖色啊？ 咁好？ 系啊，因为我第一次发觉你有呢种肤色噶， 红晕当头唔 你系真系红红地，因为咧你系似系人哋明显晒完一段长时间，但系未回复翻嗰个皮肤嘅状态。 但系我礼拜六日我冇乜点晒喎， 咁奇怪！ 我礼拜五就晒，因为礼拜五跑翻去啊嘛，系啊，咁可能礼拜五就晒得多少少， 跟住隔咗两日就变咗蜜糖色， 可能系， 我都有呢个可能啊，系啊，因为平时咧小白系晒唔黑嘅，我哋成日都话佢咧，唔知点解咧晒咗咁耐咧都冇乜变化嘅啲肤色， 其实我黑咗噶啦已经，即系俾我本身原本嗰个肤色咧， 你本身系白纸咁白噶咁。 我本身唔黑噶， 系咯，我就系想话，即系好少啲做运动嘅人士可以晒一段长时间，仲要系即系烈日当空嘅，你仲要系，即系冇人救你咁暴晒啦，已经，但你又唔黑嘅，完全，真系好奇怪。 可能因为咧，实在系久经练习啊， 咁啊可以咁练嘅咩？ 系啊，因为我好多年啦，你谂下我户外活动 都系嘅， 系我比较上中意户外嘅，即系室内有冷气系舒服，不过少咯。 你嗰种户外咧，唔系好似我哋嗰啲咧，即系求其跑一个钟嗰啲咯。你嗰啲几个钟啊，接连或者大半日都喺户外咯。 系啊，咁所以就系即系由细到大同阳光玩惯游戏。 系啊，已经系好朋友啦。 所以就唔系感觉上又唔系好黑。咁但系可能呢两日真系个太阳太猛啊！我自己都完成唔到即系原本设计嗰条路线。你知唔知星期五嘅时候？ 好少可会系咁样。 即系临尾嘅时候，我都谂办法咧走咗。 但系点解啊？系个人嘅 太热啦，因为太热啦。 不过系啊，其实咧，唔知点解咧，即系一段时间都系朝头早好早开始就有酷热天气警告啦。 系啊， 但系咧呢几日嗰种热法咧，好似又即系又翳焗啦。 又熱又焗啦， 系啊，嗰種嘅焗咧，同埋嗰種熱咧，係好容易令人會有一種咧，即係頭痛啊，又或者特別攰嘅感覺。 同埋我本身由細到大咧，我本身係一個好怕熱力嘅人嚟嘅，所以我譬如嗰啲行山啊、做運動啲隊友咧，佢哋知道我最近咁努力咧，喺成日烈日當空嘅時候都 keep 住堅持掙扎去到跑一轉咧，佢哋都覺得點解咁厲害？ 咁點解咧？其實？ 冇啊，純粹諗住嗰個時間容易走嘛。 呢啲原因真係完全同運動嘅目標無關。 一個人有家室，咁佢好難成日走咗去噶嘛。 哦，即係你其實揾嗰啲空檔時間嚟做運動。 咁我啲空檔時間就係烈日當空，咁咪諗辦法自己設計啲路線。 咁我知點解你會跑翻屋企啦，因為嗰啲就係嗰啲空檔時間。老婆，我今日唔揸車，我自己跑翻嚟。 咪就係咁解咯。 三個鐘後見。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两位，我就系等紧你呢句啊，Didi。 OK， 咁啊，今朝都几多交通嘅事故同大家讲啦。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啱啱发生噶。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电话机楼。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新田围村，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提一提大家，咁啊来往中环至红磡嘅渡轮航线咧，琴日开始咧就已经系复航。好開心啊！咁啊，頭班車咧，琴日就早上7:30咧，就由紅磡碼頭開出啦。咁但係個船程咧，大約係8分鐘嘅。 哦，八分鐘。 係啊，即係由紅磡去到中環咧，就八分鐘啦。 其實都算快，我覺得搭船嚟講。 係啊，起碼唔使塞車先啦，可以疏導到啲交通。 係啊，咁如果你話喺嗰邊附近嘅，咁又近碼頭咁，更加去嗰度即係搭船最好啦。 係啊，開心好多，有 吹下海風咁樣，我自己都中意吹下海風㗎。 我都中意㗎。 係啊，咁啊唔使咁逼夾啊嘛，係咪？ 係冇錯。 特別而家疫情期間啦，大家都會覺得咧空氣流通嘅地方更加正啦。 所以非常之好消息啊，有條新航線。 係啊，非常之正。好，唔該曬。爹哋为我哋带嚟咁多嘅好消息啊吓，咁啊唔知道出边嘅天气又系咪咁好消息咧？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全国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星期一嘅早上啊，今日嘅好消息咧就系有机会洒一阵雨啊，令到咧天气冇咁热啦。 哎呀，好消息啊！ 系啊，呢、這个都算好消息啊，真系。 系啊，因为彩虹指数又提高啦。 系啊，真系好大机会有彩虹啊！呢一刻啊，直情系翻工翻学嘅时刻有机会啦。咁点解呢？因为咧又系有一片叫做黑云咧喺天空上面，但系你又见到呢一片嘅黑云咧。其實都幾薄下嘅，係啊，好似即係薄咗一件外套咁樣啦。咁佢灑完一陣雨咧，跟住就準備出翻嗰個藍天底啊，就會出翻嚟噶啦。咁啊，星期一都尚算好天氣嘅，呢一刻未落出雨咁啊，同埋你 feel 到轉個頭都繼續會有陽光啦。咁所以你哋頭先講嗰啲防曬啊，都要做足少少啦。咁啊，如果可以咧，就依家落一陣雨咧，就冇咁熱啦。我而家睇緊温度啊，出咗去廣播道嗰度咧，我都覺得真係都幾熱下，開始出汗 feel 啦，已經咁樣啦。咁但係頭先話，喂，有咩好消息啊？今個禮拜梗係有好消息啦，因為咧如果係翻工嘅朋友仔咧，咁去到禮拜三咧又七一假期啦，可以又回一回氣啦。咁啊變咗感覺上咧，好似翻咗兩日工咧啊，今日。嗱，聽日跟住禮拜三咧又放一日假，跟住咧到四五咧又再翻工咁樣咯。咁但係有啲再醒目啲嘅朋友仔，可能年頭嘅時候 crack 假咧，可能已經 crack 咗星期一、二啊，呢兩日可能都未必會翻工啦。咁啊，連續製造一個假期就係由禮拜六開始咧。啊！禮拜日又唔使翻工，呢兩日又唔使翻工，我連續放日假。 啊、再勁啲嘅咧，由端午節開始啊，攞埋禮拜五咧，哇！一個星期啊，做乜都得噶，係飛唔到啫。 上年嘅請假攻略入邊重要嘅一個時刻嚟嘅，即係好似係請四日就放到八日定九日。 原本歐洲都去到。 系啊，不过疫情嘅缘故啦，咁啊，心情上可以去旅行嘅，但系身体上、肉体上又未必飞得到啦，咁啊， 支持下本地游咯，呢段时间系咪几好啊？ 系啊，我都觉得正啊，其实香港好多地方咧都系一啲秘境嚟嘅，咁样，但系去到呢啲秘境咧，就叫做大家都要。再守啲規矩啦，唔好周圍抌垃圾啦。咩叫秘境呢？就係冇咁多清潔嘅工作人員咯。咁你自己去到嘅時候飲嘢食嘢，攞個膠袋又好，紙袋又好，入翻佢，跟住去翻市區嘅地方，市區嘅垃圾桶先抌翻垃圾咁樣。咁就令到嗰啲秘境咧依然神秘又美麗，咁就好啦。 係好啦，唔該曬歐，咁啊出邊都熱啦，快啲翻入嚟避一避暑先啦嚇。 冇錯冇錯。 好，今日長進嘅天氣方面，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天氣炎熱啊嚇。市區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嘅南風，所以都濕濕地啊。展望啊，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亦都有一兩陣嘅驟雨。咁啊，本週後期驟雨會較多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今天早上啊，晨光大学有 Andy 何安达系嘛？ 系啊，冇错。 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而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obby， 各位早晨。 嗱 ，Andy 啊，而家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战乱啊。不过有时咧，唔知会唔会口舌之争，又或者用啲特别嘅策略嚟出奇制胜咧，反而仲好过打仗、啊。 嗱、最近咧，英国同埋美国咧就搞出咗个外交事件啊。 嗯， 咁啊，同香港冇关系嘅。 系系系。 佢哋个事源咧就而家TikTok 啦 ，TikTok 即系。 抖音 版嘅抖音啦，吓、咁就有一位喺美喺英国工作嘅美国护士妈咪嚟嘅，佢就喺 TikTok 嗰度咧就摆咗段带上去，就系话我 即係嚟咗英國咧，就對於英國人嘅早餐咧都好多問題。咁、其中一樣咧就係飲點樣飲茶啦，點樣沖茶啦。咁佢就喺嗰段帶嗰度咧就話嗱，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是、整英國熱茶嘅方法啦。咁佢嗰個整法咧就先揾咗個揾咗一個大碗出嚟啦，就將啲你想象到喺個廚房揾到嘅嘢咧都倒曬落咁滯啦。佢倒咗啲糖啦，倒咗奶啦，倒咗啲檸檬粉啦、橙粉啦、丁香、肉桂同埋茶葉。咁然之後就好似好似搞沙律咁樣搞勻曬佢。咁揾入杯出嚟咧，就將啲呢啲成分咧擺咗落個杯嗰度，跟住咧就倒啲凍水入去。然後咧就成隻杯咧就擺落去微波爐嗰度叮一分鐘，攞翻出嚟啦。咁跟住話嗱，呢個咧就係沖茶嘅方法啦，咁樣。咁英國人睇到咧就即係覺得咦，過鬧嘢啦！英國人同中國人飲茶都即係當呢個係佢自己國藝。 係啊，你話曬英國啊，都叫做有一隻叫 English 嘅 breakfast tea 啊嘛，係咪先？你而家話攞個早餐嚟討論嗰杯茶係咁整嘅？ 係啊，咁佢哋 ITV 咧，即係電視台有一個朝頭早節目叫做 This Morning 嘅，今朝早就話喂咁樣咧，咁呢個係戰爭嘅呼喚嚟喎，即係扭打嚟噶。 嗯。 跟住呢就哦真係有反應喎，即係呢個英國嘅官方有反應喎。佢哋英國駐美國嘅大使呢呢位女士呢其實好出名嘅，佢叫做 Karen Pierce， 係個女勳爵嚟嘅，佢係做過聯合國安理會嘅主席嘅。咁而家就係、駐美國嘅大使啦，咁佢就曬有介事咁樣就拍返段帶去回應。佢話呢即係英美嘅關係咧，即係從來咧都係由茶嚟界定嘅。即係佢第一句咧就已經都講得幾嚴重嘅。因為大家知道咧，美國之所以立國咧，都係因為當年英國對喺美國嗰啲所謂殖民者啦，就抽税抽得好重噶嘛。其中一樣係茶嘅税。咁茶嘅税係當年咧係即係如果你喺當喺英國買。是一蚊咁先算啦。去到美國買呢其實係要四蚊嘅。咁即係啲税抽好重。後咪就引發咗所謂嗰、那個喺1773年啦，即係都好耐以前嘅事啦。 二百幾年前啦。 係啦，就有個波士頓嘅 tea party 咁嘛。就有百幾個人呢就衝上去載住三百幾箱茶嘅幾艘船上到呢、就因為反對英國抽咁重税嘅就將啲茶葉倒曬落海。結果就真係後面呢就再之後呢就引發到佢哋13個州份走埋一齊、就反抗英國啦，最後就打上從獨立戰爭出嚟、美國立國呢其實因為呢342箱茶。好啦，咁呢個大使講咗話即係我哋英美關係從來都係由茶嚟界定嘅。之後呢佢就真係揾咗啲軍隊出嚟喎。佢就先揾咗個陸軍嘅軍人喺野外嗰度呢就話嗱，我哋沖茶咁樣沖嘅，即係佢話喺野外咧，其實咧，我哋都係用明火嚟鋪水沖茶嘅。跟住揾個海軍喺個船上高咧，就話然之後咧就即係用 kettle 啦，即係用一個茶壺啦，就可以插電嘅，就咁樣熱水。即係佢嘅意思咧，即係我哋係擺咗茶葉落去，然之後用熱水沖嘅。英國人咧就唔會成杯茶。是摆入去个微波炉嗰度咁样。 唔会加晒料之后先摆入去叮 嘅。唔会呀。啊呢啲错次序又错。 方法又错。 方法又错。最后呢就真係空军都出埋。咁就空军有个机师就喺架飞机上高咗讲嘛。嗱即係我哋都系用熱水倒落去嘅。虽然呢飞咗上个天上高呢嗰个地点呢就有啲唔同㗎啦咁样。咁就即係都當然啦，就呢個都係有啲幽默嘅方法去回應啦，但係就攞咗好多好多嘅 like 啦，好多反應啦， 係梗係啦，你出埋咁多軍隊。 呢位女賓爵啦、Karen 咧，佢拍其實佢上個禮拜一嘅事嚟嘅啫，之後咧幾日之後咧嚇、今次就輪到美國駐英國嘅大使就出手啦， 又拍咩咧？ 佢就擺呢塊面，係我都係屋企自己嘅廚房啩。 我唔通沖咖啡今次。 係啊，冇錯啊，嗱，佢 即係個意思就係、是、嗱，你英國人咧就飲茶你認叻啦，我唔係鬥，我同你講咖啡咁。咁但係原來佢所謂沖咖啡嘅方法咧，啊，佢就話嗱，我跟真你嘅呢、這個。即係英國大使嗰個方法啦，先煲咗啲水先。咁佢，但係佢所謂沖咖啡咧，其實都係啲即溶咖啡嚟嘅啫。 即係煲熟咗啲水之後，煲滾咗啦，就再加啲即溶咖啡嘅沖劑落去。 有少少次序唔同，分別佢先擺咗啲咖啡粉落去啫，然後先出。咁但係咧，其實真係好搞笑啫。即係你講話點樣沖咖啡，即係大家都估唔到佢其實就係講沖即溶咖啡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呢個呢一、這個Woody Johnson 啦、即係美國嘅駐英嘅大使咧，其實最近好忙㗎，即係佢都即係花啲時間嚟同你喺網上高玩下啦咁樣。佢之所以點忙咧，係其實英國同美國之間咧，而家最大嘅事件咧，我自己覺得啦，就係、是因為英國係脱歐啦嘛，就嚟脱歐啦嘛，就有好多啲同外國嘅貿易協議咧，其實要重新談判過嘅，即係唔再跟歐盟嘅標準啊嘛。咁由1997年開始咧，其實成個歐盟咧就唔俾美國嘅雞肉進口嘅，因為美國咧佢哋處理啲雞嘅時候咧係有用氯氣嘅，即係我哋殺菌嘅。咁歐盟就覺得喂咁樣其實更加唔健康，即係對健康有問題。咁所以即係美國雖然係繼巴西之後啦。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出口雞的國家嚟嘅，但是就即係啲廿幾年來從來都去唔到歐盟嘅，佢哋啲雞。咁所以即係佢最近就寫好多文啊，接受訪問啊，就係話呢個趁呢個機會咧，其實就係、英國應該放寬啊，就其實我哋美國人食咗咁耐都冇問題，有乜問題咧？咁所以佢即係大家喺英國咧，即係英國如果係識得美國大使嘅咧，都係因為呢個氯氣雞事件嘅應該。咁但係今次反起塊面出嚟，大家覺得原來佢都有隻另外一面嘅喎。 所以話咧，呢個時代咧，社交平台咁發達咧，真係口舌之爭，大家咧即係做領導人又好，或者係做啲一官半職都好咧，除咗創意之外咧，諗頭都好緊要。要吓，即系有时讲一两句说话都已经系成个形象唔同晒。 嗱 ，Barbie 呢件事咧唔知完未噶，我哋就睇到早两三日啦，就最后出招嘅就系美国大使啦。咁但系咧，即系英国啲报纸咧，见到佢出声之后咧，又走去继续算唔算聊事生非咧？佢哋特登走去问意大利啦，今次 又去到咁远啊？ 嗰啲外交人員話：喂，美國咁樣講咖啡喎，你意大利咖啡之國嚟嘅噃，有冇咩反應啊？咁樣咁就有人答佢，雖然咧就唔係出自個名咧，佢就話嗱呢啲咧就係美國咖啡嚟嘅啫。咁佢就話我強調呢啲係美國咖啡。咁之後意大利啲外交人員佢哋個大使又會唔會又擺翻轉上嚟咧？我谂等多几日就知噶啦。 唔知咁样咧，慢慢咁传落去咧，有少少似一个社交平台嘅嗰啲媒体运动啊，即系好似之前嗰啲咧咩 Ice Bucket Challenge 嗰啲咁样嘅模式，会唔会整整下咧？我哋有一日咧会睇到有中国茶嘅短片咧。 唔知啦。 哎呀，系咯，拭目以待啦，我哋。 我哋战狼式啫嘛，唔该我呢啲可能。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Andy。 好，拜 拜。拜 拜。 晨光大学。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都不复。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只但剩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集气再争取。 国与国之间好多唔同嘅较劲啊，牙齿上嘅较劲咧都系厉害。好似头先 Andy 所讲，净系讲咖啡都已经你推我拱咁样。唔知会唔会其实佢哋都系啊蒙住个嘴，讲对方都系好爱你嘅咧吓。佢系姜涛，而家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三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新华社报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就港区国安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但是未有透露条文内容。央视报道指出，在昨日早上举行的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士认为有关内容提出的具体措施更针对性以及具可操作性。有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透露，草案有部分内容修改，相信草案已经列入表决议程。全球新型肺炎个案超过1000万宗，累计死亡超过50万人。美国加州、洛杉矶以及另外6个县的酒吧再次强制关闭，防止新型肺炎进一步蔓延。新一轮防疫涉及人口估计有1300万人。除了加州之外，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亦都再次采取严厉防疫措施。美国西岸加州和南部州份新型肺炎个案再度增加，部分州再采取措施防范疫情进一步传播。美国新型肺炎累计超过250万宗，超过125000人死亡。不过早前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纽约疫情有放缓的迹象。州长国务透露，过去一日新增5宗死亡个案，是3月15日以来最低数字。另外，少于900人由于感染新型肺炎送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账户转发视频，疑似是赞扬白人主义，其后主动撤回。外电报道，视频显示佛罗里达州社区内有一名男子驾驶高尔夫球车，悬挂支持特朗普以及美国第一的字句。附近有人抗议，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其后这一名男子举起拳头，说话口型相信是高叫白人力量。示威者随即表达强烈不满，又转述他的说话。特朗普转载这一条视频，留言感谢，指责激进左翼无心作为，民主党秋天会落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这个时候要同大家睇一睇呢啲射击练习嘅通告㗎。今日呢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呢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呢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啦，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呢都係进行射击练习㗎。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呢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听完 Barbie 讲射击练习的通告之后呢返到嚟朝早7点39分继续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Sport Sport 到你。哇捋晒。 早晨啊。可能昨天看球太刺激啊，会不会是这样呢？昨天这个英格兰啊，总杯啦，终于有四强抽签了。 哦，恭喜晒啊！ 系啊，一踢完即刻抽签，好有效率啊！咁啊，呢四强咧就终于冇利物浦份啦。讲紧嘅就系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当然利物浦咧就捧杯啦，好开心啦。咁亦都系好系啦，好辉煌嘅一个历史嚟嘅。不过 晒高普 系啊，不过依家研究紧就系究竟可唔可以喺主场捧杯，因为利物浦方面的市长就有少少觉得啊，会不会有机会都聚众太多啦咁样。咁但係呢个就交俾当地嘅人去处理啦。 我自己觉得呢最终都係可以嘅。因为你而家突然之间係的确个有疫情影响啦。但係佢抛咗一个题出嚟呢，就係话可能唔得咁样。咁你知道即系利物浦球迷会疯癫噶嘛？你唔好喺硬飞路嗰度搞咁样，引起咩咧话题？哇！令到到时嗰个真系一搞搞到上嚟，嗰个感觉更加澎湃啊！ 亦都唔希望有什么乱子出现啦。其实都系庆祝啫，咁样因为红军咧都苦等咗30年咧，有呢个捧杯嘅仪式啦。咁啊，当然作为利记嘅粉丝咧，就当然系开心嘅。咁啊，头先都有讲啦，话英格兰足总杯咧四强咧已经尘埃落定啦。咁啊，包括曼城、车路士、曼联同埋阿仙奴啦。咁阿仙奴琴日都问问地水啊吓，早段有入球噶，跟住踢到临尾嘅时候，俾石飞联咧追翻粒咁样，跟住去到补时阶段啊，90多分钟咧先再入波啦，咁啊勉强咁样攞咗个入场券，咁啊有份踢咧呢个英格兰足总杯啊吓，咁啊四队都系列强嚟嘅，反而呢个啊最好睇啊吓，咁啊因为英格兰足总杯咧有机会啊踢到去7月30号到嘅31号嗰啲时间， 好热啊嗰啲时间，仲 系啦好热啊，咁啊。即系当系暑假波俾大家睇下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咧德甲方面杀科啦，咁啊喂拜仁咧已经笃定攞咗冠军啦，开心啊吓8连胜咁样，咁啊欧联嘅资格咧就分别咧由拜仁慕尼黑啦、多蒙特啦、RB 莱比锡啦同埋慕逊加柏去夺得嘅，欧霸咧边几队有得踢咧？沃夫斯堡啦、荷芬咸啦同埋利华古逊系有份踢啦咁样啊吓，咁神射手系佢啊呢位司机啊吓，唔系的士司机。利云道夫斯基咁样助攻王咧，都系嚟自拜仁嘅托马士梅拿啦。咁啊，护级嘅附加赛嘅资格就云达不莱梅去攞得到嘅咁样。咁啊，德甲方面估唔到，诶、咁快又踢完咯，7月1号都未到， 眨下眼又完咗啦。 系啦，咁你可能话喂，眨下眼咁有啲球员咧就应承咗话唔踢噶咯，或者退休噶咯，啊竟然。唔加又加又复出咁、样。咁唔知小白中唔中意呢一位呢荷兰嘅逆风啊洛宾。36岁嘅洛 宾 OK 啊。 洛宾一年之后即係休息咗一年。 射得控得斩得。 係啊我都几喜欢洛宾呢个球员。同埋佢笑嘅时候好似一个卡通人物。 有啲咁嘅事 係啊即係佢唔係走靓仔路线大家都知啦。咁。但系佢又都几好波，上演到佢嘅绝招叫咩啊？洛宾的轨迹啊嘛，咁就系喺边线嗰度推得两推，你以为佢斩波，其实喺 K 角位个推翻埋去咧，中路诶起脚射啦。 你以为佢真系射咩？啊，佢又真系斩波喎。 系啦，佢又真系斩波啦。但系咧，有阵时候你以为佢大力轰啦，佢唔系噶，个波慢慢咁样流入尾袋嘅，成日都会。因为咧，佢攞咗嗰个叫做假象啊，如果用足球小将去形容，因为前面有啲后卫去 mark 住洛宾噶嘛，跟住咧佢就搏。啲后卫挡住咗龙门嘅视线，再射翻近处咧，龙门咧 睇唔到个波已经射咗啦，扑救唔到喺个近柱位嗰度咧，就物流尾袋入网咯，咁样 都系一个有智慧嘅球员， 有智慧嘅球员。喂，呢一位球员咧又宣布复出啦，咁啊加盟翻咧自己出道嘅舞会啊，格罗宁根咁啊，因为咧格罗宁根咧都系麻麻地啊。近排啊，喺荷甲嘅战绩啊，洛宾系咁样讲嘅：我十二岁咧已经为格罗宁根咧青年军比赛噶啦，十六岁咧第一次为到格罗宁根咧一队啊喺主场披甲对飞燕螺，两年之后咧就转咗会啦，去燕豪芬咁样啊吓。咁离开咗格罗宁根十八年咧，我好希望啊翻翻去舞会嗰度啊 do something 啊，即系做啲嘢啊吓，听下球迷嘅意见啊，同埋帮助球队点样渡过难关啊咁样。你话喂格罗宁根有咩难关啊？当然啊。战绩麻麻地啦，咁不过荷甲咧永远都系嗰几头马车玩晒嘅，包括就系阿即士啦、飞燕诺啦，同埋燕豪芬咯。 咁多年都系呢几队， 系啊。咁曾经有四强鼎立嘅局面嘅，有埋阿尔克马尔嘅，咁但系依家阿尔克马尔又真系踢得麻麻地啊。关于荷甲 变咗白马而家， 系啊，黑马嗰阵时好劲啊，阿尔克马尔成日啊都会叫做爆冷咧，赢到嗰啲阿即士啊、燕豪芬，同埋咧。其实领头嗰三队波咧太劲啦，佢哋劲到点咧？经常六比一大炒对手， 系啊， 好疯狂啊！ 咁其实反而唔好睇嘅，老实 咁梗系唔好睇啦。不过荷甲之前大台都有得睇嘅，咁但系呢几年都冇得睇啦。 因为佢发觉原来波都冇乜人睇， 系唔系？不过老实讲咧，其实荷甲系呢个明星嘅摇篮嚟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喺荷甲嗰度踢得好好，跟住就俾英超挖角咁样咯。咁啊头先都讲啦，洛宾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样常常都有啲荷兰嘅球员都系出道。喺阿即士燕豪芬嘅，但系佢哋本身第一队波唔系踢阿即士燕豪芬啦，或者飞燕诺嘅，好似洛宾咁样，系踢啲次级嘅球队，譬如格罗宁根啊，或者其他啦，我举唔到咁多例子。 因为踢得好啊， 系啦，跟住俾嗰啲燕豪芬啊、阿即士啊，即系嗰几强罗致咗，跟住就有机会去到其他嘅国家去比赛咯。咁啊，讲开其他国家咧，讲埋佢哋啦，法甲啦，咁啊，之前腰斩嘅事件咧，令到大家咧都有好多争议嘅声音，所以咧。法甲嗰方面都醒目啊！佢八月廿二号就开波啦，全世界佢最早开下一季， 下一季啊， 系啊。咁当佢八月廿二号开波，咁大家球迷觉得，哎呀，之前系有啲唔公平啊。不过疫症啊嘛，咁我哋都做翻嘢 啊。其他国家八月廿二踢完啦，应该系 好， 唔系好奇怪件事。 未咧，有冇啲国家未踢？ 未踢完？ 欧联究竟踢完未咧？我转个头， 好似廿几号，先廿几号啊。 系咯，转个头 check 翻啲 schedule 先，够胆同大家去讲啦。不过八月廿二号开波系好早嘅，早过英超嘅，绝对系。咁啊，都算系咁啦，即系叫做之前呢啲叫做咩啊？啲咩 啦？系疫情嘅有冇人理解到噶啦？ 咁啊，法国政府早前咧就宣布咧放宽呢个禁聚令，由七月十一号开始啊，所有大型嘅运动比赛咧都容许最多五千人入场啊。不过咧，法国嘅联赛咧就认为可以咧容纳八万一千人嘅观众嘅，譬如巴黎法国球场嚟讲咧，只系得五千嘅球位咧，就显得太冷清啦。所以咧，正争取咧可以俾多30%嘅观众去入场咁样。哇，咁啊系，我哋咧隔岸观火咧就觉得，喂，五千人已经好多啦。大佬人哋个球场坐到八万几人， 咁应该系世界杯个场嚟嘅。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如果多啲球迷入到场，都系球迷嘅福气嚟嘅。不过咧都要讲翻呢一句啦，就系、是注意卫生啦，同埋咧要守翻嗰啲个人距离啊，咁啊令到呢个疫症咧快啲走啦。 系啦，喂，要睇埋西甲喎、哦，你知唔知即系皇马同巴塞，皇马赢波巴塞失分、哦。 哇，唔系话。 系啊，嗱，巴塞之前咧就已经和波啦，咁啊少咗两分啦，咁啊啱啱咧即系头先嘅踢完啦，皇家马德里咧咁啊赢埋波，咁啊赢咗呢一场波之后咧，咁啊经过奔斯马嘅妙传啦，咁啊等等啊1-0啊。打贏咗呢個愛斯賓奴，咁啊攞翻咧就三分，咁啊變咗咧都係西甲方面啊頭嗰兩位好睇啦。32场嘅比賽，咁啊皇家馬德里咧，咁啊可以話係哇攞到呢一個嘅第一位啦，而且仲係拋離兩分添，總分有71分。咁啊第二巴塞咧就69分啊排第二，第三啊58啦，都係1-2名之爭嘅啫。咁啊到底今年啊嘅聯賽，皇馬咧可唔可以真係闊別咗兩年之後再次奪得呢個西甲嘅聯賽冠軍呢？拭目以待啊！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ain. Nothing nothing else can contain. The can of worms opened and words spoken. My broken emotions remain. I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hoping it could ease the pain. I never wanted it so complicated, but it's too much too late. It's not like I got a plan, no. It's not like I got any control.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if it's broken, there's nowhere to go. Let's get lost forever, where no one knows our names. Let's disappear. Fade the pain. Could we learn to love again? With all the soul shaken and bridges broken, is it possible to mend? And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I got your hand to hold, our hearts will guide us home, back to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作品啊 ，Robin 系边个咧 ？Robin and Candy 嗰个 Robin 啊 ，Lost Forever。时间嚟到早上7:51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国际新视野，早晨 ，Bobby。 早晨， 唔好意思啊，对唔住。 咦，你系咪帮我今朝早呢一个嘅国际新视野为题咧？你真系想将我引升咗佢 啊！你真系好嘢啊！你 嗱，虽然我咧就冇读过忍者嘅课程，不过咧即系如果要引升咧，即系都唔系咁难嘅啫。即系例如系我哋自己唔讲嘢，或者熄咗支麦咁都可以啦。喂，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嘅国际新视野咧，就系讲紧忍者研究呢一样嘢啦。 系啦， 啊忍者咧，细细个开始，我谂第一样嘢接触咧，我自己咧就系睇卡通片啦。 忍者小灵精， 乱太郎，我嗰阵时 乱太郎，而家就有火影忍者。 系啦，而家啲小朋友就已经进化到去到火影啊。 打机都有好多同忍者有关嘅游戏咯。 啊，真系要问下小白、哦，忍者喺日本人嘅心目中同我哋心目中嘅地位或者系形象系咪都差唔多嘅咧？ 忍者咧喺日本人咧，其實佢哋都中意忍者嘅，即係我認識嘅日本朋友都有同你傾過咧。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如果要去做忍者咧，好辛苦， 好辛苦、啊。 因為係啦，因為咧日本有一間學校咧係去學做忍者，係啦。咁嗰間咧就唔係一間 official 嘅學校嚟嘅。咁、呢個唔係 official 嘅學校，咁佢入邊都有個校長，大家就可以幻想下，即係好似忍者亂太郎嗰間咁嘅學校，但係入邊有冇狗我就唔知啦。 咁但係咧，佢入邊所學嘅咧，佢真係叫做喺以前伊甲破咧，咁佢哋遺留落嚟嘅一啲忍者嘅步伐，例如水蜘蛛教你點用咧，即係水蜘蛛即係教你用啲好大嗰啲木屐咧，就企喺上邊，跟住就俾你喺水上面行啊，跟住又教你點樣跳個蹦牆咧，就攞你嗰把嗰把劍啊。忍者劍咧比武士劍咪短一截噶嘛，短一大截噶嘛，咁啊將嗰把劍咧綁住條繩先，跟住連埋個劍套，連埋個劍咧，就一嘢就抌去蹦牆嗰度。好啦，抌落蹦牆嗰度，你咪做咗一個做咗個 angle 大概可能係45度咁樣啦，咁你就打斜咁黐咗喺度啦。然後你就直腳咧踩住個劍鞘，就跳上蹦牆嗰度。 哇！ 你隻手係有條繩噶嘛， 係啊， 綁住嗰個劍鞘嘛，你就扯扯。即系只手一喐上去 咧，我好似睇紧古装剧啦， 就扯翻个剑跳上嚟，然后就跳去蹦墙另外一边。即系以前忍者有呢啲嘅步伐啦，当然就话譬如飞镖，即系日本手里剑啊呢啲咧，其实系有得学做点样一个忍者。 我已经即刻咧个脑入边咧幻想咗好多呢啲画面出嚟啦。哇！但系呢个系 佢要 学 埋天文同地理，你知唔知啊？即系忍者以前流传落嚟嘅 course 咧，系要读埋天文，因为你要知道啊，嚟紧会唔会落雨啊，走唔走到啊，会唔会好大风啊？咁地理你要熟悉嗰啲唔知咩国咩国咁，以前未统一噶嘛，系咪先？咁所以都 去错咗，如果 系啦，学好多呢啲嘅以前真好辛苦啊。 喂，原来咧，即系听你咁样讲咧，呢一啲嘅实用忍者课程啦吓，即系嗰个嘅范畴咧，同今朝早我哋咧想讲呢个国际新视野又有少少唔同、 哦， 因为咧今朝早想同大家讲紧咧日本啊第一位忍者研究硕士生嘅毕业， 忍者研究生即系唔系学做忍者。 佢即 系 研究 忍者， 系啦。佢研究咧就系讲紧咧呢一位毕业生咧就系45岁嘅三桥元一啊。咁啊讲紧佢咧好笑嘅，因为咧佢细细个开始咧就好似我一样啊吓，都系对于啲忍者咧嘅生活啊，又或者系佢哋咧点样做忍者咧都非常之感兴趣啦。咁于是乎咧，佢细细个开始咧已经系特登咧。是仿效的啦。嗱、我哋细个仿效最多即係喺屋企可能梳化跳喺地下嗰啲啦，或者匿埋孤笋后面啦。啊即係最多都係去到咁啫。但佢唔係喎，佢係结合咗呢即係要自己有忍者嘅嗰啲嘅武艺啦。同时亦都要呢是实施了忍者的生活的。 哇。 他说的生活跟你刚才讲的那些杂武的形式有少少不同。他说的就是原来他忍者在他们的理解来讲是朝头早就要做一些农耕性的东西的。 嗯。 即真的要耕田。 嗯。 然后呢除了说生活上面即要做这些农务之外亦都要训练自己的武术。系啦，咁即系两者嘅结合，除咗可能要学你头先讲嗰啲咁样嘅武艺之外咧，仲要咧系做埋忍者嘅生活，就系要做埋农务。咁我谂都系一个体力上嘅锻炼嚟嘅。 系， 咁佢自己咧其实就读呢一个嘅大学啦，咁啊去研究呢个忍者。咁啊今朝早咧我自己都睇咗少少嘅嗰啲资讯咧，喂，原来忍者研究系读乜嘢嘅咧？ 系咯， 又研究 佢呢个系真系学位嚟嘅。 系啊，佢真系学位嚟嘅。咁咧佢咧个网站咧系有讲嘅。原来咧读呢一个嘅课程咧系有12个单元啦、就由认识呢个忍者嘅日常起居饮食开始啦，去到忍者嘅起源啦，跟住之后通常都系嗰啲课程啦，嗰啲中间嗰啲文字内容咩历史嗰啲咧就唔讲啦咁，跟住后边咧系有忍者嘅智慧，真系会讲咧到底点样做一个忍者啦，即系无论系心态上啦、德行上啦，都要详细咁讲啦。跟住咧有一个咧我好有兴趣啊，佢话咧系要研究一啲有毒同埋有医学价值嘅植物啊。 嗯， 其实咧睇翻呢啲咁嘅课程章节咧，同我哋睇卡通片系有啲似嘅，即系话忍者在行走江湖的时候，哇，梗系要识分呢棵系毒草定系药草啦、 啊啊。我记得好似乱太郎，我哋都上过呢啲堂噶， 系咪 啊, 啊？ 所以咧，我就觉得好搞笑咯，即系原来见到咧系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虽然你话系文字上或者系文本上嘅嘢啦，但系都有好多实用嘅技巧嘅。咁啊，唔知道到底会唔会咧，即系将来咧，就算喺香港嘅小朋友咧，阿妈问你大个你想读乜嘢学位啊？忍者研究 都几得意啊！有机会都可以试一试啊！ 始まりの時だ泣いていた夜にはさよならさまっさらにマイクロリア掲げた世界に一つの の旗言い返らないそれらもこれとれ一五と掲げた旗すり寄るでもチャイナウでもない僕らただ行く先同じ旅人を 動作咧靜嘅時候咧就好似水一樣唔喐啦，係咪先？水都有靜態，凍嘅時候就好似大海要轟一聲咁樣嘅。Sumika 嘅作品《Higher Ground》。 18和19號喺温布萊球場上演。亞仙奴喺八強作客2-1擊敗石飛聯。尼高拉斯比比上半場射入12碼，但係石飛聯嘅麥哥迪克。87分鐘把握到對手失誤攀平，兵工廠喺補時憑住丹尼斯巴魯斯禁區內射入絕殺，晉級四強。車路士憑住巴克利一戰定江山，63分鐘接應韋利安右路傳中輕鬆射入，一球小勝李斯特城。曼城就憑住奇雲迪布尼上半場的12碼，以及史達寧下半場禁區外施射靚波，兩球輕取紐卡素。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是美元對其他的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7.2，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9，人民幣7.07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5点，跌3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36美元，卖出1,7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本週後期驟雨較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大榄上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咁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咯。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 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挤塞，龙尾喺豪景花园。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湾仔北举行嘅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7月1号嘅上昼11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封闭。咁而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啦，通往博览道嘅唯一之路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咧，都系封闭噶。呢、这个措施会至到7月1号嘅上昼11点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依台夏日心一分，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凌子维啊。做师兄祠堂唔跟规矩嗰个咧，我监制成日话我激嬲佢，话我系一个坏咗嘅主持。不如你求其帮我点只歌，等我可以扮下忏悔，咪等佢开心下咯。 亲爱嘅子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你勇于认错，已属情操高尚噶啦。不如我都送首歌俾你。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哇，今日咧咁晚阳光，工友好容易中暑噶、哦。 呢啲唔系阳光，系神光啊！ 明明系阳光， 神光咧。 喂喂，阳光同神光有咩分别呢？ 阳光可能会好酷热，一中暑皮肤干热，全身痉挛噶。 神光就好热闹，主持开心，听众兴奋。 想知神光有几咁猛烈，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是神光第一线的小白白远浩。 咁又何必要留到去听风骚快活人先有神光呢？依家咪得咯啊！真系啊！时间都嚟到早上嘅八点搭二嘅字啦吓，继续真真正正正牌嘅晨光第一线系啦，又陪住大家啦。早晨啊，直播室呢一刻咧报下名先吓，有边个喺度？有芭比林慧， 早晨。 有阿欧， 早晨彭爷。 唉，当然有阿彭仔肯树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今日呢就过咗呢一个周末周日之后，又一个新嘅星期嘅开始啊。星期一今天啊6月29号啦，都接近呢个月尾啦。如果你系月头出粮嗰啲朋友咧、就见到家乡啦吓。咁今日咧农历就系5月初9嘅，今天咧。啲通胜咧都提我哋咧就适宜做啲咩咧？适宜祭祀啦、结网啦、 可能打魚嗰啲魚家嚇，咁啊仲有立財喎、 啊，哇幾好喎、啊啊！其實結網咧應該都係啲開心嘢嚟嘅，因為你整完個網可以撈魚啦嘛。 咁然之後就有收穫啊，係 有收穫咯， 啊幾好啊！呢、這個意頭嘢 係啊， 咁啊忌咩咧？收井放水啊！ 放水唔好 系啦，咁、啊、样啊，咁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详一下啦，啊，咁啊，今个礼拜都得意嘅，因为中间星期三咧、就有一日嘅七一红一假期啦、就好似上个星期嘅端午节咁样， 系啊， 即系零零丁丁一日 break 一 break 咁样系咪？ 唔知大家 break 成点样咧？呢一个嘅周末周日嘅假日啊，再加埋有啲朋友可能都上个礼拜醒目嗰啲攞埋星期五假期咧、自制一个长假期，不过你话有长假喺香港咧，依家疫情又未系完全消失嘅状况底下，你话去得边咧？真系 本地游咯、啊，游下游下咁样咯。长洲、平洲、南丫岛咯。 阿芭比透唔透露得噶？去咗主题 海水 透露得系啊？ 你就真系本地游啊？ 系啊，我支持呢个本地。 誒嗰個票價係同之前有冇分別啊？其實 記唔記得咧？ 我唔記得啦。 係嘅，記唔記得咧？上一次咧 ，Heidi 朱海婷咧都同我哋講過咧，咪話即係由主題樂園嘅一啲小策略嘅。係 啊。 咁我就係喺佢咁上下嘅時間啦，都係因為而家要預約噶嘛。 哦，網上。 係啦，咁就係因為咧，佢之前咪話推出嗰啲咩生日咧會補翻嗰個嘅免費優惠俾你嘅。係。咁我自己屋企人裏邊咧，十幾人裏邊咧，只係得兩個需要買飛。 哇！哦，即系其余嗰啲咧，就啱啱系 二至六月， 系咪 啊？ 咁样 所以全部都唔使 嘢喎，咁样俾你揾到个， 咁你都要 机遇， 你都要咩噶？你都要网上登记， 系啊，又真系咁啱先，因为我个人咧冇乜抽奖运噶，呢世女都，我真系觉得自己孤注一掷，将个运摆晒落去个预约嗰度，竟然俾我约到， 咁又唔好咁讲， 仲要系约齐， 系啊， 约 齐，因为其实咧限聚令之前咧有分人数咧有上限噶嘛，咁其实系要分开几个群组嚟。约噶，但系都竟然俾我约到咯。 哦，咁啊，即系一就整定你好运啦。如果唔系代表你好运咧，即系代表真系二，即系冇乜人啊，即系冇乜人去啊。 唔系都多人啦，入到场就 多人咯。 入到场就知啦，多人啦， 多人多人噶。 嗱，因为咧我自己咧本身都有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嘅。嗱，星期六咧我有个朋友去，咁我问佢啦，佢话冇乜人啫咁，咁我就谂啦，可能而家大家都咁热咧，未必想去啲 有冇游客啊？ 系啦，咁应该真系冇乜人啦咁。啊，谁不知我琴日去咧， 系 多人到咧。我净 又话冇人嘅， 嗰个嘅人流管制啊，直情咧条队尾系排到去嗰个嘅车站嗰度啊，去到港铁站， 哇， 多人到咁，夸 张， 系啊， 即系直情喺个门口一路排， 你一出闸就队尾啦， 跟住哇咁， 直情系咁样， 你都几有恒心喎 ，Barbie。 咁叫做侧面嚟讲，又戥呢个公园开心咯， 系啊， 因为之前又话冇钱啦，冇钱继续营运，争要执笠啦， 换咗主席可能好啲噶啦，换咗个副主席变咗正主席应该 OK， 佢都财力有噶嘛，系啊， 要自己添， 我唔知哦， 唔使啊嘛，咁大家香港人自己齐心啲咯， 系啊， 支持翻自己本地嘅旅游事业啊，又或者一啲小商店啊，以至到啲零售啊咁样啦， 以至呢啲 大家， 以至啲海豹海狮啊，啲熊猫啊，支持翻佢哋， 我个女好支持嘅， 系 啊，系咪啊？咁啊好啦，咁至于天气方面，今日又会系如何配合我哋啲听众嘅行程咧？会唔会阻碍到啊？会唔会有啲雨水咁啊 ，Barbie？ 嗱，今日咧天气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咁吹和缓嘅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本周后期咧骤雨较多添。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85%嘅。以下落嚟嘅时间就要交俾阿 O 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温生早晨， 早晨 啊 ，O， 早晨啊！睇到美国方面咧个疫情情况咧持续恶化，有冇机会影响佢哋嘅经济状况咧？交俾温生分析下先啦。 好啊，咁啊，我哋睇翻咧，就喺过啱过去嘅星期日嚟讲嘅话咧，就California 咧就宣布咧，就啲酒吧咧就系要停业嘅，因为咧个疫情实在太犀利啦。咁呢个咧，佢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因为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德州啦，同埋咧佛罗里达州啦，已经系相继咧宣布咧系啲酒吧系要停业噶。咁呢一样嘢咧，都令我好惊讶嘅，因为咧其实我哋一直都听到咧，就话咧美国咧嗰个经济重开咗之后嚟讲，话重启咗之后嚟讲嘅话咧，个疫情咧系急剧上升嘅，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咁但系我最初嘅谂法咧就话美国未必会系行翻转头，即系唔会话再关闭翻嗰啲 娱乐场所啊，或者饮酒嘅地方啊咁样。 系啦，我以为佢唔会咁样做，即系会继续由得佢，总之就以即系嗰个生意为主。咁但系咧竟然就唔系嘅，咁我哋见到咧就 California 啦，同埋咧佛罗里达州啦、德州啦，都相继咧系关闭佢哋即系个酒吧。咁呢个咧令到我都惊讶嘅。咁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可能会令到美国嘅经济咧嗰个复苏嘅步伐咧就会系放慢。咁呢个系值得我哋留意嘅。 继续讲埋美国方面啊，咁啊，虽然咧11月咧先选举，不过咧近排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呼声咧此起彼落啊吓，包括咧综合咧四间啊，主要虽然呢啲博彩公司啊唔鼓励赌博啦，不过佢哋咧嘅数字有机会都值得参考一下，系咪啊，温生？ 冇错啦，咁嗱，我哋见到咧就路透社咧喺上个星期咧就将四间嘅博彩公司啦，咁咧佢哋将佢哋个胜算率咧就喺个两个嘅候选人咧，美国总统候选人度咧就系、是、作出个 计算。 咁咧就見到咧，就而家咧就拜登咧喺十一月大選勝出嘅機會率咧，而家係竟然係高達咧係58%嘅。咁比起喺6月1日、6月初，我哋見到咧佢哋比拜登嘅贏出嘅機會率只係得個50%咧，而家係高出咗好多嘅。嗱喺呢一度咧，嗱我想講幾樣嘢。第一樣嘢嚟講嘅話咧，呢啲唔係淨係民調，嗱民調嚟講做錯咗咪做錯咗啦，但係博彩公司咧，佢哋真係即係要 認真㗎。佢哋都 系钱嚟噶嘛， 系系系。 咁所以咧，佢哋咧个错嘅机会咧相对咧系少嘅。咁唔系话佢哋唔错，但系错嘅机会相对少。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嚟讲嘅话咧，过去我哋见到话喂民调都唔信得过啦，系咪先？嗰阵时就以为就特朗普会输咯。咁特朗普而家咪赢咗，系咪先？ 系讲紧四年前啦，希拉里嗰一役啦，系咪啊？ 冇錯啦，咁未必會真係啱噶嘛民調，咁但係唔好忘記喎，當其時嘅民調咧係贏幾個百分點嘅啫，即係好似係52、53嗰啲咁嘅情況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咧係而家拜登講緊贏咧係機會率係去到58%，係多出成條街咁滯。 係， 咁所以再加埋而家都已經6月底啦，距離11月份咧其實只係爭好幾個月啫。咁所以特朗普仲有冇機會扭轉佢個局勢咧？嗱，呢一樣嘢咧，我就覺得係較為困難嘅。咁如果特朗普真係扭轉唔到，仲有咩我哋要值得留意呢？因為我哋要明白咧，特朗普過去咧都係以嗰個股市咧就為佢嘅成績表嘅。咁佢成日都覺得個股市上升就等於佢咧就執政係做得好嘅。咁如果特朗普覺得佢自己會輸嘅時候，咁佢仲會唔會咁在意個股市咧？嗱，呢一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咁就算唔係特朗普，原來都仲係好緊張個股市，好為個股市。咁但係投資者嚟講，佢哋會諗喎，喂，特朗普都有輸嘅機會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佢唔在意股市，個股市會跌，佢哋會有咁嘅憂慮嘅時候，佢哋會唔會走先放先咧？咁都可能會令到個股市咧嗰個投資氣氛咧係會轉差嘅。咁所以呢一度咧，大家就要留意住特朗普嗰個選情去衡量咧，對個股市帶嚟嗰個衝擊啦。 咁投資者咧都應該去留意翻啊嚇。咁不如咧講開美國啊，講埋呢個美墨加嗰、那個貿易協議啊，講下點樣影響加元先啊，好嗎？ 好啊，因為咧美墨加貿易協議嚟講嘅話咧，大家都知噶啦，就會喺今個星期三，即係7月1日咧，就會正式執行噶啦。咁而家執行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加拿大咧就要開放佢嗰個市場俾美國嘅產品去打入去啦。咁啊，當中嚟講嘅話咧，奶類食品咧就一向嚟講喺加拿大受保護嘅。咁而家咧都要開放埋佢嘅市場。咁嘅到期時嚟講嘅話咧，會唔會對加拿大咧會有一定嘅經濟會有一定嘅負面嘅影響咧？咁呢個咧係市場而家驚嘅，亦都係解釋咗咧點解加指喺過一個星期咧 即係枕住係咁跌嘅原因。咁當然咧，仲有另一個原因嘅，就係、是、我哋見到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評級機構惠譽咧就將加拿大嘅最高級別 AAA 嘅評級咧，係將佢咧就減咗落嚟，變為 AA 加嘅。咁咧係三大評級機構嚟講，唯一一間咧係將加拿大嘅評級咧將佢降低。咁佢最主要講到咧就話加拿大咧佢嗰個財赤咧就係變得嚴重咧，因為個疫情嘅關係變得嚴重啦。咁所以咧就降低佢嘅一級嘅評級。咁所以呢啲都令到加治拉過去嚟講嘅走勢咧就明顯咧係走弱嘅。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啦，7月1日打後之後，咁睇下咧開咗嗰個秘密加密協議嘅執行嘅時候，會對加拿大帶嚟真正有幾大嘅影響啦。 咁啊，講完美墨加咧，翻返去歐洲講下先。咁啊，歐洲方面咧都出現咗個狀況，係咪啊？ 冇錯啦，嗱，我一路都同大家即係 update 住嗰個共同債嗰一樣嘢㗎啦。咁咧就我哋知道咧喺5月27號咧，歐洲開咗第一次大會就傾呢個共同債嘅事件，咁就失敗咗嘅。咁然咧喺呢個今個月嘅18、19號咧又開第二次嘅大會，咁傾完之後咧又係失敗咗嘅。咁咧就據了解咧就係、是、荷蘭為首嘅四個小國咧而家咧就阻礙住呢一個嘅共同債嘅推行啦。咁、而喺上個星期嚟講過咧，就據了解咧就法國總統阿馬克龍咧就走咗去荷蘭就遊說荷蘭咧就叫佢咧就唔好阻礙呢樣嘢 做說客啊，遊說一下佢哋 咁佢去咗做税啦，咁佢跟住佢税完之後咧，佢出翻嚟講咧，佢就話咧係得到咧係重大嘅進展嘅。咁當然咧，咩叫重大嘅進展，我就唔知道， 冇人知道，與會嘅人先知道，可能係。 咁但係佢又唔係特朗普咧，特朗普講完你可以聽下算啦。咁但係佢哋講完嘅話咧，就似乎我相信咁佢咁樣講得咧，就一定係會有一啲嘅重大嘅進展嘅。咁、如果係真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同埋而家法國咧就係尋求咧就希望咧喺7月17日，嗱，記住呢個日子啦。7月17日同埋18日又會開另一次嘅大會，咁咧就睇下佢哋咧會唔會咧係能夠通過呢一個嘅共同債呢個方案。嗱，我講過好多次，如果能夠通過嘅話，令到歐洲能夠統一發債同埋統一分配佢哋嘅資源嘅時候咧，咁就會係令到歐洲更加似一個國家，就唔係一盤散沙。咁到期時嚟講嘅話咧，對個歐羅，對個整體嘅歐洲嘅經濟，對歐羅係會有一個推動力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哋密切留意住。咁而家睇落去咧，就似乎咧7月17、18日咧，成事嘅機會咧係大嘅，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住啦。 好，咁啊 mark 低咗日子啦嚇，咁亦都幫聽眾 mark 低咗啦嚇，到時温生再幫我哋跟進呢一個共同債。好，轉個角度咧，講埋咧英國方面嘅情況啦。 好啊。咁喺英國嚟講嘅話咧，就啱過去嘅星期日咧，我哋見到咧，就英國內政部長咧就係同天空新聞咧就講嘅。咁佢據講咩咧？佢就話咧，英國首相約翰遜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就會公布佢嘅刺激經濟方案嘅細節，去推動個英國經濟嘅復甦嘅。咁呢位內政大臣啊，進一步透露咧，佢話咧呢個方案咧就將會包括咧會有大量嘅基建咧，例如好似醫院啊、學校啊、公共房屋啊、話起橋啊、起火車啊。咁等等嘅，咁咧就約翰遜政府咧就過去一直咧就被反對派咧就指責咧就話佢喺疫情嘅反應過慢啦，咁啊太遲封關啦，令到英國咧就成為咧全歐洲咧係疫情最嚴重嘅國家啦。咁啊相信咧今次約翰遜咧就我覺得佢會係積極咧係會推出一個龐大嘅刺激經濟方案咧去贏翻選民嘅支持嘅。咁啊即管等我哋睇下咧喺今個星期咧約翰遜會推啲乜嘢嘅經濟方案，尤其是佢推呢啲方案佢點樣去支付，因為如果佢係大舉發債嘅，我相信亦都會影響到英國嘅財政啦，咁啊亦都會影響佢嘅債價啦，咁呢個係會影響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住約翰遜今個星期睇佢公布啲咩刺激經濟方案啦。 今個禮拜咧仲有好多嘅假期啦，首先香港假期啦，7月1日啦，咁啊嗰啲數字嘅公布咧會唔會滯後，定還是咧如常會公布咧？温生 嚇，因為咧就星期六嚟講過咧就係美國國慶日啦，咁就係所以咧就個國慶日假期咧就提早咗一日嘅，咁所以就變咗咧。就原先咧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即係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五公布嘅美國嘅就業報告咧，就會提前咧就喺星期四公布嘅。咁咧呢一個咧就將會當然就係呢一個六月份嘅就業報告啦。我哋記得五月份非農業新增職位係增加咗250万人嘅。咁睇下而家六月份嚟講嘅話咧，市場估咧就有機會增加咧係300万嘅。咁而失業率咧將會由五月份嘅13.3% 咧，就有機會咧就降到落去咧係12.5% 嘅。咁啊當然啦，除咗 咗關注個就業報告之外嚟講嘅話咧，喺同一日喺同時喺星期今個星期四咧，美國將會公布五月份嘅貿易嘅赤字。咁當然咧，赤字越大咧，亦都會反映咧就個美國經濟越差嘅。咁呢個都要留意住噶。咁我哋要留意嘅就係話美國如果真係有300万嘅職位嚟講，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值得好鼓舞嘅數字。咁但係我哋都要留意住咧，就話美國我哋見到佢每個星期嘅新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即係話企業炒人嘅人數咧，都好嚴重嘅。講緊咧，去到6月20日嗰個星期咧，都去到148万嘅。咁喺咁多嘅裁員嘅情況之下嚟講，美國嘅請人個速度能唔能夠夠快去請翻啲人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跟住嚟咧係要留意住，尤其是而家美國咧又似乎咧嗰個經濟重啟又走翻轉頭，又有啲疫情又走翻轉頭咧。咁呢個係會阻礙到佢嘅經濟復甦，阻礙到佢嘅就業嘅。我哋即管睇下個數字嘅情況係點樣樣啦。 係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詳細咁樣咧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咁啊，好多數字嘅公布啦，有好多事件咧都需要咧密切去跟進住嘅。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生幫我哋分析啊。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哇！国家安全法之后响呢个音乐，好似特别啱。 系啊，好夹啫。 喂，有新嘢可以告诉彭爷爷。咁啊，中环红磡嗰个渡轮咧就复航啦。咁啊，都有同大家跟开啊吓。琴日就第一次复航啦。咁啊，有啲市民咧就话：哇，正！冷气咧好澎湃，舒适系。咁啊，亦都咧8分钟到咧就由红磡啊过到去中环。咁啊，以前咧细个都有搭啊，因为佢都停咗一段好长嘅时间。 你搭过啊？ 几啊万年系。唔係其他嗰啲啊乘客啊、哦、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講、 我又好好奇 O 都答過， 我冇啊。不過咧，有啲乘客就話：喂，9蚊好貴。咁我就想講，9蚊邊度貴過海、啊？ 係啦，同埋8分鐘喎、 啊。係啊，你想點啊？係咪先一筆好冇？ 即係如果呢個公共交通運輸網絡咧能夠多元化咧，都係好事嚟嘅，多個選擇啊嘛。 吹下海風。 喂，唔該曬阿 O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新华社报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就港区国安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但是未有透露条文内容。央视报道指出，在昨日早上举行的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士认为有关内容提出的具体措施更针对性和具可操作性。有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透露，草案有部分内容修改，相信草案已经列入表决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账户转发视频，疑似赞扬白人主义，其后主动撤回。外电报道，视频显示佛罗里达州社区内有一名男子驾驶高尔夫球车，悬挂支持特朗普以及美国第一的字句，附近有人抗议，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其后这名男子举起拳头，说话口型相信是高叫白人力量。示威者随即表达强烈不满，又转述他的说话。特朗普转载这一则视频，留言感谢，指责激进左翼无心作为，民主党秋天会落败。 特朗普 Twitter 账户大约三个多小时之后主动撤回转载。白宫话特朗普未有听到视频内的主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传媒报道指他获知情报俄罗斯向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给予奖励，杀害住当地的美军。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人员去年获得这一项情报，当时特朗普政府正是同塔利班商讨阿富汗停火。报道指出，特朗普再次淡化对俄罗斯的指控。外界形容，若果报道属实，显示特朗普并没有捍卫住阿富汗美军，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强烈否认，重申没有人向他汇报或者向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幕僚长等提及有关俄罗斯袭击住阿富汗美军的情报。他再次指责《纽约时报》发放不明消息来源的假新闻，又表示阿富汗美军并不是经常受袭。在台湾，国民党多名立委昨天下午起占领立法院会议厅，要求蔡英文总统撤换对陈菊的监察院长的提名。他们堵塞会议厅出入口，又在会议厅聚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干事长郑运雄等人今朝早前往立法院，同通宵占领议会的蓝营人士沟通，表明国民党要求撤换陈菊的提名是不能够接受。柯建铭呼吁国民党立委在早上稍后的朝野协商讨论意见。陈菊就在社交网站说，面对恶意的抹黑不会退缩，会为真相和名誉勇敢奋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22， 瑞士法郎 0.948， 加元 1.368， 人民币 7.079， 英镑对美元 1.235，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2点，跌3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17美元，卖出1,772.7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隧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连翔道隧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有车龙噶，排到去八乡路。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就车多，龙尾去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后一段都是挤塞，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啦，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全锦

中包括是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官方昨日就未有公布草案内容的。据了解就草案将会在听日星期二上周人大常委会闭幕的时候表决。消息就说草案列明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在三个特定情况下中央行使管辖权。而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他说相信法例就不具追诉力的。但是若果法例生效后有人违反条例在法例生效前的行为亦可能成为这个检控参考地说。而昨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有关港区国安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的。看回一些其他的意见啦。就话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佢认为啦，港区国安法已经有嘅审议报告，但至今条文就仍然未公开，大家只能够咧喺度猜想佢嘅内容。形容咧就系离谱中嘅离谱，荒谬嘅审议过程，质疑法例条文啊没有公布，咁各界又点样给予意见呢？咁陶谨申就批评人大常委会咧系强奸民意咁话嘅。这个嚟自今天咧系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咧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啦。讲到全球新冠确诊半年破千万啦。咁根据咗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统计数据咧，由今年嘅1月10日至到琴日，短短半年间，全球新冠肺炎患者咧累计达到1000万，数字咧系每年严重流行性感冒病例嘅2倍，而死亡患者咧亦都达到49.9万，同咧每年因为流感病逝嘅人数相约噶。咁疫情咧遍布全球各国嘅角落啦，北美、拉美同埋欧洲咧各占全球病例25%，而亚洲同埋中东咧就分别占咗11%同埋9%。咁不过咧，由于基数已经增多啊，以百分比增幅而言，过往一周咧全球确诊个案大致系以每日咧系1%至2%嘅增长速度。咁即系举个例啦，由9000万宗咧就系增至918万宗啊。讲多次啊，系由900万宗咧系增至918万宗，咁啊即系增加咗18万宗嘅个案噶。咁啊较三月份咧嘅高峰时候嘅10%咧系回落咗嘅。咁啊最初传出疫情嘅国家咧已经大多数成功压制病毒嘅传播啦，做到咗拉平曲线。而原本咧感染率较低嘅国家咧就相继失控啦。咁啊包括咗咧巴西嘅确诊病例已经新增至131万宗，而俄罗斯同埋印度咧亦都录得超过500万个病例。喺过往一周咧，全球嘅新增病例当中，超过1/3咧都系嚟自巴西同埋印度。而墨西哥、哥伦比亚等等嘅拉美国家咧，就由5月开始咧相继录得破纪录嘅病例增幅。疫情受控的国家仍然不时传出有这个感染的群组，例如在德国的屠宰场、韩国的新教会群组、意大利的住宅大厦和医院、中国北京的批发市场等等。韩国政府上个星期也承认了当地出现了第二波的疫情，不过医学界对于所谓的第二波疫情还未有清晰的定义，可以是部分地区爆发，亦都可以是全国的全面失控。因此世卫至今仍然是倾向备用相关的字眼来描述相关的状况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麻烦芭比再看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跟我们讲下天气的。根据天文台资料，今个月的叫做热夜，很热的晚上，热夜的数目即是由每日最低的气温28度或者以上的日子，不计寻日已经达到15日啦，咁啊不单止咧就系已经比去年6月嘅11日啊，仲要咧就系多，更加追平2016年嘅最高纪录，亦都咧系有持续嘅势向啊吓。 天文台预测嘅高空反气旋咧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以及炎热嘅天气。咁啊，预测今日至到星期三最低嘅气温都会去到28度，亦都咧就系话到有机会打破本港6月份啊热夜嘅最高纪录。咁天文台嘅科学主任亦都解释噶，近日香港天气受到咧就系一股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日日间大致天晴，咁但系同时受到全球暖化、本地城市化等等嘅原因，令到日间嘅热能未能够喺晚间散去，造成咧就系夜间温度稍为偏高，形成咗热夜嘅情况。佢哋都话到啊，暂时未能够推断咧就热夜较多嘅主要原因，需要等待六月咧就完结咗之后进行天气回顾，咁啊预计啊七月咧就可以发布有关嘅资料啦。事实上本港气候就持续暖化，上年的热夜日数总共就是46日，较正常已经多了 28.2 天，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多的。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今年1月的时间曾经撰文指出，最恐怖的数字就是热夜的数目。他担心至到世纪中本港一年的热夜数目或者会多达三个月，即是整个夏天晚晚都是热夜，要注意着就是天气的变化和环保很重要。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苹果日报的内页要闻啦。就讲到话呢一个港版国安法咧，最快听日在北京通过。咁有网民就想话争取最后反抗机会啦。咁啊，发起咗寻日咧628静默游行噶。咁喺佐敦咧就游行去到旺角。咁啊，呢个和平游行咧就遭到警方咧以涉嫌非法集结咧系拘捕市民。咁整日行动啦，至少系拘捕咗53人嘅，包括咧有2名嘅区议员，同埋咧系10名未成年人士。咁区议员就质疑啦，警方目的咧只在国安法生效前咧制造寒蝉效应咁话。咁啊，讲到寻日嘅行动之中咧，都有一啲嘅网媒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报道。同埋影低咗相片，咁讲到话警方喺旺角大規模拘捕呢53人啦，当中呢仲包括呢係到果栏买生果嘅市民。有男童呢就目睹爸爸被拉入警方嘅封锁线之后呢无辜被捕，咁一不成声。咁啊，同媽媽咧一同含淚咧，就向登上警方旅遊巴嘅爸爸咧，就揮手道別咁樣。咁嗰個場面咧，就即係令人咧就覺得咧，就係好心酸啊咁啊。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蘋果日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就系咧，北角天宫台签收购战啊，神秘财团智斗老牌钉王。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屹立喺北角希和街楼龄65年嘅天宫台，位处一个清静嘅家私街道上面，就成为咗财团收购嘅呢一个战场。咁啊，讲翻天宫台咧，系楼高6层，一共有54伙，单位面积咧分别系855方尺同埋1130方尺。咁啊，现场所见咧，即使系有保安员看守，其实咧呢一等嘅旧楼咧已经系十室九空噶啦。单位内嘅梯间咧，垃圾堆积，天花石屎剥落。咁有知情人士就透露啦，近年嚟咧有一间神秘嘅财团收购呢一个旧楼咧，系超过80%嘅业权。小业主咧卖楼之后咧就陆续迁出啦，新买家咧就冇将单位出租，结果咧单位荒废至今。咁该名知情人士咧亦都话啦，从天宫台收购不得不提咧就系新世界收购嘅皇都戏院大厦，占地超过30,000方尺，亦都系喺附近嘅。如果能够将两者合并发展咧，效益就会大为提高啦。咁啊，报章亦都系翻查咗土地注册处嘅资料啦，见到收购天宫台嘅咧，分别系天富企业有限公司同埋达信发展有限公司，喺2010年同埋2014年间咧，分别都向小业主购入单位，一共涉有45伙，咁啊，作价咧由530万至1030万不等嘅。 咁除咗神秘嘅收购大手购入咧，咁啊土地注册处资料亦都显示啊，恒基力都早喺1988年间咧逐一系买入单位，一共涉及系八伙噶，咁造价亦都系由50万至到90万不等，占有大厦业权咧系15%嘅。亦都有咧，桂雄集团喺1999年6月咧低价咁样咧吸纳咗一伙，咁啊都系80万元嘅啫。咁啊，知情人士亦都透露啊，佢话咧恒基咧都系惯用呢一个嘅储楼手法，咁即系储蓄嘅储啊吓。咁啊喺低价咧就买入旧楼，然后咧就逐一咁样购入咧就作长线嘅收租嘅。咁啊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影响啦，市民近呢几个月咧好多时都系佩戴住口罩出门啦，咁啊，适逢周末假期嘅时间，搭上咧夏季，大批市民趁机会就会去到郊外除口罩，呼吸新鲜空气。寻日有市民行石间期间发生意外，一名咧就系六旬男子同朋友去到荃湾丁九苑竹嘅时间，怀疑喺石龙坑附近嘅石间，沿住斜坡落山嘅时间失足，咁啊，从大概10米高山嘅山坡上边啊，堕至到引水道旁边。朋友见到之后即刻报警，咁啊，消防接报赶至，将事主咧救起台至到咧就旁边嘅石。石桥，佢陷入昏迷，咁啊头部重创，满面鲜血，手臂多处擦伤噶，由救护车送院抢救，咁啊其后证实不治噶。攀山专家钟建文就表示啊，石龙飞瀑咧有几层楼咁高，地势咧就陡峭险要，而且咧就好多碎石噶。若果几个人一同咧就系攀爬嘅时间，碎石有机会从上而下跌落嚟，咁啊砸伤下面嘅人噶。若果攀爬嘅时间稍有不慎，即系有机会踩中湿石，亦都会因为咧跣脚从高处堕下。佢指出啊，以上嘅情况唔单止咧净系喺石龙飞瀑嗰度见到，任何一条石间咧亦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噶。啊，佢强调啊，行山同埋行石间系两回事，行山行得好唔代表可以行石间，因为行山大部分时间都系只系需要用双脚，咁而行石间咧就有较多嘅攀爬动作，需要咧就系用手找住咧身边嘅树枝、石头等等作为辅助噶，好多时需要手脚并用，因此行石间需要更加好嘅体能、经验、攀爬技术、装备等等去到应付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二台通识60秒， 你有网购啊？ 系啊。 今次又买咩啊？ 我睇紧啲首饰啊、智能手表咁样，你有冇兴趣啊？ 信冇买呢啲嘢，信唔信得过噶？ 梗系信得过啦！我喺贸发局嘅贸发网采购平台睇噶，佢唔单止为供应商提供一个高效嘅渠道去展示产品同埋服务，对于买家嚟讲又可以买得安心又放心。 咁我知佢哋系会透过第三方认证服务去凸显供应商嘅诚信同埋产品质量，进一步加强买家采购嘅信心嘅。咪住，你喺贸发网采购平台买嘢，一次咪要买好多？ 佢哋有贸发网小批量采购噶，可以处理5到1000件产品嘅小额订单，为产品测试下市场反应，协助供应商以低成本开拓商机。 哦，即系话你想买5件一样嘅首饰系嘛？惊唔见呢？ 买嚟送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唔得嘅咩？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平时听开佢啦 ，Robin and Candy 唱广东歌啦，但原来唱英文歌咧都有自己嘅 style 同埋几出色噶。佢嘅名叫做 Robin。今次找來他的好朋友就是 Tima 負責就是編曲和監製，他是 Robin and Candy 裡面的 Robin Yip 負責作曲和填詞。這個星期兩首雙入榜作品的其中一首新打上榜佔第9位， Robin Lost Forev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红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芭比。 Good morning， 阿华梅姐。 仲有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早晨啊！究竟大家而家喺屋企咧，除咗系听住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之外，会唔会都一边听住我哋做节目，一边咧做下家务咁呢？ 哦，通常都会噶、哦， 系啊， 听心机系最好噶啦。 系啊，点解最好啊？ 一路听只手可以做其他嘢咯。 系啊，又唔使 用对眼去望 住啊， 嗬、嗯，又可以咧唔使惊分神啦、啊，继续做家务。如果你咧依家都系做紧家务嘅话咧，咁就啱啦，因为咧，呢一个嘅信息咧就系、是、同大家做家务嚟到去抗疫防疫咧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呢而家呢始终个疫情呢都未系完全消失啦。喺外国啦有一啲嘅国家啦都仲系呢哇喺好严重下咁嘅。咁所以呢我哋唔可以松懈呀。咁点好啊，咁就要继续啦，就留喺屋企多啲，都系呢减少外出好啲，同埋呢都系要强壮自己嘅身体嘅。除咗话呢过去嗰个零星期啦，我话梅啦同大家啦讲好多喺飲食上面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啦强身健体之外呢，今朝呢我就想同大家 hashtag 一下啦，喺做运动方面㗎、都有一啲嘅姊妹啦，佢哋呢嫁咗人啦，有自己头家啦，咁都同我讲啦，就话虽然呢都明白到呢做运动好紧要啊，但有阵时呢喺屋企啦又要打理家头细务啦，都冇时间做运动啊，咁点算呢？真係咁嘅，叫你呢喺屋企嗰度多留时间啦，就唔好外出啦。咁但係唔代表呢你喺屋企就唔可以做运动㗎。咁、同时呢如果你话要打理家头细务，唔得闲呢即係喺屋企做一啲呢即係所谓嘅正规嘅运动啦，都唔紧要㗎。因为呢要知道你打理家头细务呢家嘢呢其实都早死人㗎啦。咁所以呢都有一啲嘅资讯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因为我最近都留意到啦，卫生防护中心啦佢哋呢都出咗一啲嘅期刊啦，入面呢有同大家讲啦，如果呢你喺屋企嘅话呢真係呀做家务呢系首选。是首选呢是在屋企的一种的运动量很高的一种的体能的锻炼来的。 是、 既可以呢锻炼你的肌肉呢又可以帮助你呢消耗热量、哦。那好啦，平时我想问一下你哋在屋企有啲咩家务会经常做的呢，小白同芭比啊。 拖地啊，洗碗啊，煮饭啊，抹尘啊。喂、好多啊好多啊。 我最喜欢晾衫。 晾衫。有冇執拾下床铺咁。 有啊都有啊。 好啦，洗下浴缸有冇啊， 有。 我家冇浴缸。 咁啊 企缸都会洗。 清洁下嘅浴室啦咁样。咁呢根据呢个期刊所讲啦，原来呢執拾床铺啊，擦下个浴缸啊，清洁下个浴室呢一啲呢哇属于中等强度嘅。 中等强度啦。 咁仲有呢你话吸尘啊、扫地啊，45至60分钟嘅话呢哇真係做得死人咁滞啊。但係呢嗰、那个嘅强度呢真係好啱锻炼身体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防疫匿埋喺屋企。 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连翔道隧道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啦。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喺龙盘苑，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掃管笏一段就擠塞，全錦公路落返全錦交匯處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喺沙田嘅污水處理廠。咁提一提大家啦，由於配合灣仔北升旗儀式啦，咁由而家至到7月1號11點鐘，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中環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嘅唯一之路啦，同埋部分嘅菲林明道、部分嘅龍和道去北角方向需要封閉㗎。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啦，40M 同埋961而家都要改道行駛。咁影響到干諾道中天橋去翻中環灣仔繞道方向擠塞，龍尾排到去萬怡酒店對出，咁亦都影響到山道天橋落翻去中環咧就擠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唱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Albert R 欧瑞强约定你。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那今个礼拜呢要做个大市前瞻，提提大家星期三7/1停市的休市啦，这样今个礼拜个市应该怎么去分析呢 Jason？ 咁上個禮拜就即係四日市啦，今個禮拜都係四日市啦，咁樣咁今日咧同埋要重點就係留意咧，今日就係期指結算嘅嚇，咁而聽日咧就係季結啦，同埋即係半年結咁樣嘅嚇，咁所以咧就呢啲咁嘅事件咧，會即係令到個指數咧呢兩日都會比較波動一啲嚇，咁要留意翻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外圍市場咧，其實上個禮拜四同星期五咧，咁啊即係內地啦 A 股放緊假嘅時候咧，其實表現都比較差嘅嚇，咁 美股，尤其是美股啦嗰邊啦，咁因為一個即係疫情嘅爆發啦，再一次即係加深啦，咁所以令到即係嗰個市場咧，亦都係憂慮翻咧個美國經濟復甦嘅步伐咧，可能會即係停滯不前嘅嚇，咁所以要留意翻就係即係美股嗰邊咧，其實上個星期四五咧累計咧係跌咗超過3% 嘅嚇，咁所以今日咧都即係估計咧會係即係反映翻喺港股啦，同埋 A 股嘅市場嗰度啦嚇，咁港股依家咧其實黑期就跌緊啦，即係接近200點啦，咁啊落到去24,400點留下嘅水平嘅嚇，咁估計今日就即係期指結算啦，都會係守住即係大約就24,300至到24,500呢個位置做結算嘅嚇，咁但係要小心翻啊，就係即係過咗結算之後，聽日咧就半年結啦咁樣，咁睇翻就即係今季咧，即係第二季嚇四至六月份咧，其實係無論係港股又好，美股又好啦，咁其實都係做得幾好嘅嚇，咁全季基本上由頭升到尾嘅嚇，咁究竟會唔會即係出現一個咧，即係去到季結嘅時間獲利了結嘅一個情況咧？咁樣咁呢個要比較小心一啲，尤其是本身如果你話揸住一啲咧，其實係已經升幅好大嘅股份嚟講咧，咁要小心翻就聽日咧可能會即係出現一個幾大嘅獲利回吐嘅壓力嘅嚇。咁指數方面其實都係睇翻即係大約就50天線啦嚇，做一個支持位啦，24,155點左右嘅。如果唔跌穿嘅話，咁其實都係繼續橫行即係上落嘅格局嚟啫。 近排都市場都湧現一啲獲利盤啦，咁樣特別係今日聽眾啊張生都想問者咧700騰訊，不過咧佢就唔係獲利盤啦，佢就喺高位攞咗貨啊咁。讲紧咧就系啊$502买嘅，咁啊想问一下咧 ，Jason 毅力啊，究竟啊应该啊点去操作咧？嗱，腾讯现价位啊$485啊吓，咁啊其实呢一只股份咧，即系好嘅时候咧，即系当然系坐火箭啊、直升机咁样爆上去啦。咁但系咧，回吐或者跌嘅幅度咧，其实都几惊人啊。咁啊 ，Jason 俾张生一啲点嘅投资建议咧？ 咁其實$500買，咁當然就即係因為已經升幅咗，即係升得好多啦。咁其實呢兩日都係做一個即係正常調整嘅嚇。咁講緊上個禮拜頭嘅時候，其實都係$450左右嘅啫嚇。咁即係可能阿張生見到哇，即係日日都係咁升喎，咁樣所以就$500嘅時候就忍唔住想衝咗入去啦咁樣。咁我自己睇其實依家都係即係正常調整嘅，不過就因為由於即係上個禮拜真係升得實在太多嚇，咁所以即係今個禮拜可能都會繼續回嘅嚇，咁要留意翻啦，10天線啦嚇，大約就$468呢一個位置嚇，咁短線可能會調整到去呢個位嘅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既然都買得啦，咁其實都應該要有啲信心，即係可能佢只係買貴咗咁啊。之後可能都慢慢都會上得翻去嘅嚇，咁所以就即係即使你話回到落去460多，咁我覺得都可以揸住先嚇，咁set翻個指示位俾自己，咁大約就450啦。如果真係穿咗450嘅，咁就即係都跌咗成10%，咁我就個建議都係走一走先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即係460多嘅話，都仍然可以守住嘅。 咁張生咧又可以參考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事嘅，唔該 Jason。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谈过，拜拜。 OK， 好，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哇！真系股海之中，好多胆大之人嘅，我真 系啊，$500。一系唔攞，一攞最顶嘅时候攞， 系咁啊！即系人哋有人哋眼光嘅， 系啊，眼光独到。 咁我哋继续为啲听众服务就阿O 要辛苦你啦吓， 系唔辛苦，最辛苦系啲财金达人啊，帮我哋啲听众好好咁去分析下股票啦，咁啊啲投资建议都可以参考翻嘅。 嗱，咁啊呢一啲财金方面嘅信息啊，或者系点样去投资咧，咁阿O 咧都可以帮下大家咧，搵啲财金达人帮下。 手。但如果你話咧，哎呀，屋企嗰個細路咧，想話教仔啊、教女啊，點樣可以好啲？又或者自己覺得自己做父母咧都未夠班啊，想揾啲經驗人士咧去教下路嘅话咧，咁阿O帮你唔到嘅， 系啊，帮唔到啊，芭比都帮得到嘅，偶尔系啦，芭比啲嘉宾都帮到嘅。 答嘴 參與討論啫，同埋提出問題啫。 係阿芭比可以係嗰個嘅持份者之一， 係啦。 不過佢可能都係要接受人哋嘅意見多啲，都係揾翻小白啦。小白就多呢方面嘅達人啦，去教大家咯。 係交俾親子百分百啊！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亲子百分百时段咧，咁啊邀请到婚姻及儿童启导中心游戏治疗师啊陈小碧啊，早晨啊小碧， 早晨小白， 系啊，咁啊好耐冇见小碧啊，小碧加小白啊，好啦啊， 又系、哦， 好似小朋友玩游戏咁样啊，真系啱晒啦。咁我哋咧成日都话啊，而家见到个现象啊，即系我自己作为人哋爸爸咧，都好深感受就系、是、自己嘅小朋友会唔会变到大家口中所讲嘅港孩咁样咧，即系可能容易猛整啦，霸权主义啦，甚至乎系野蛮唔讲道理，样样嘢咧都系要自己行先嘅，好少谂其他人嘅，又或者系专注力不足都系港孩其中一个啦，经常会见到，因为佢净系挂住抢人哋啲嘢，唔记得自己要做啊，系啊，即系我系咁理解啦。咁呢啲叫做港孩嘅一啲嘅表征咧，好似都几系我哋真系香港嘅家长咧需要正視一下或者留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有冇呢一個問題，有嘅時候，咁我哋又應該點樣處理？會唔會嗱，我揾得遊戲治療師小碧上嚟？喂，嗱，細路仔好中意玩嘅，不如我哋試下用特別啲嘅方法，有冇啲遊戲一路玩一路可以教翻呢啲嘅叫做港孩？擺脱港孩呢個名呢， 我都覺得呢，而家啲港童呢係好似大家都擔心佢哋有一個情況㗎，最主要係咩呢，就覺得唉佢哋好唔專心啊，又或者呢嘩好似霸王咁啊，乜嘢都係佢自己話事㗎喎、諗乜嘢做乜嘢都係佢決定㗎喎、但係呢佢自己做啲嘢呢佢又唔會願意負責任喎、 佢啱又得，佢錯又得，佢行打橫行㗎，係 係啦，同埋最重要呢，我諗係佢哋唔係好體諒到人哋嗰個嘅方式啦，或者人哋嗰個感受咯、所以咧，哇，佢自己係好大嘅，成個世界都圍住佢哋轉咁樣咯。 好似我小朋友咧都有呢啲嘅徵兆啊，我都好擔心，所以我日日就同佢講：仔啊仔，呢個世界咧唔係圍住你轉嘅，你只不過呢個世界一部分，你應該係去迎合呢個世界，唔係世界迎合你。但系唔知佢明唔明啊嘛，小飞， 梗系啦，梗系难明啲嘅，因为咧佢细蚊仔嘛，佢个智力咧，而家我哋用嘅方法咧，好似用一个理性去话俾佢听，你唔应该咁噶，你唔可以咁噶， 系啊， 咁但系其实喺佢世界，哇，我而家自由自在嘅、玩先系我的天地，我做咩要做呢啲嘢咧？佢唔明白点解嘅，所以咧我哋会比较强调咧，就喺一个自然嘅方法底下咧，佢慢慢好似用一个渗透嘅方式，等佢经历啊，其实咧当我好静。或者是我很安静，或者我是守规矩，或者我同人合作的时候，我一样都可以拿到很大的满足感和快乐、 这些方法好啊，他不觉不觉的学了啊， 是啊是啊，这个都很重要的、不过呢在这个部分我想首先呢可以提一下爹地妈咪啦，有时候呢我们太过呢是看问题、即是我们的眼仔呢就四围碌看着他几时曳几时坐不定几时不做自己的事情、坦白講，你一定睇到出嚟嘅，因為佢細個啊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又建議爹哋媽咪咧可以轉下角度啦，眼睛可以睇多啲咧，佢能夠做到嘅嘢。 哦，係啊，係啊， 係啊， 呢樣嘢好彩我都有做到，佢一做到我就會讚咯。 好叻啊！因為其實咧，佢哋唔知道咩叫能力噶，即係譬如你話你唔好喐，咁我唔喐。咁我要做啲咩咧？我又唔知喎、你專心啲啦，你唔好分心啦，咁樣。咁其實咧，佢點樣先知道自己嗰刻係已經專注咗咧？佢都唔知㗎喎、所以咧，通過遊戲咧就有呢個效果啦。喺、個遊戲裏面咧，我哋有一個我哋叫積極性嘅語言，或者支持性嘅語言，就幫個小朋友明白自己係點樣樣嘅。咁其實係好重要，幫佢將佢自己嘅能力啦，同佢而家嘅想法啦，可以聯繫翻埋一齊。咁、佢就知道佢自己係點樣嘅咯。 好啊，好啊，好啊，令到啲小朋友可以專注力高翻啲啦，守規矩啦。嗱，我哋不如用食飯去到做例子。小朋友十個九個食飯都係唔專心。係。係啦，咁我哋有冇辦法令到佢專心啲？又或者透過遊戲？ 你又可以令到佢喺呢個食飯嘅過程入面守下規矩啊，有禮貌啊，學下啲咩叫守規矩咁樣咧？ 食飯咧已經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咧我哋平時習唔習慣有一個規律俾佢。咁、譬如定時定候食飯係好重要啦，依、這個都唔使特別再講噶啦。不過咧，佢有冇依個食嘢嘅動機又緊要喎。如果佢平時不斷咁已經食咗好多零食，其實佢冇肚餓嘅感覺，自然就冇依、這個我哋話基礎嘅需要啦咁樣。不過食飯亦都好特別嘅喎，如果食飯咧，有時候我哋要人。你唔准倾偈嘅，而家食晒啲嘢去啦，三啖就食晒佢啦，咁样。咁其实系冇可能做到嘅。小白，我问翻你，你觉得咧，你同朋友食饭嗰时候，你会唔会食嘢又唔记得嗰讲嘢噶？ 唔会 噶， 但系点系唔停？ 但系会令你开心嘅系乜嘢啊？ 反而系一路食饭一路讲嘢，其实 系、啊。 如果你问我嘅话， 一路食饭一路倾偈，有机会系同佢交流嘅、 啊。 坦白讲，而家爹哋妈咪都好忙，翻出嚟都已经系食饭。嘅时候，咁、原来嗰段时间咧都唔准倾偈咧，其实真系冇意思。咁所以佢哋就会喐来喐去啦。佢哋就谂住，你都唔同我倾偈啦，不如我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我撩下台上面啲嘢啊，或者系我跑咗去去攞个手机啊，咁样样，通常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所以我觉得咧比较舒服嘅位咧就系、是、大家都习惯啊，其实我哋食饭嘅时候咧要减少咗去除咗一啲干扰嘅一啲嘅刺激先。 系， 譬如我哋闩电视啦。仲有、哦，爹哋妈咪，唔该你哋放低你哋嘅电话啦，等佢哋知道系而家我哋系集中精神，大家一齐会做嘢，一齐食饭噶咁样。啊，依度咧可以提下、哦，爹哋妈咪咧要好外显呢个行为嘅，譬如你话。哎，我而家要食饭啦，我想一齐倾偈啊，等我摆低个电话先，呢个特登要讲出嚟嘅， 即系等细路仔吸收到呢个信息。 原来你真系好尊重呢段时间，你好珍贵呢段时间，所以会一齐预备啦，我哋就一齐食饭倾偈咯，咁样。咁食饭咧，一路倾偈嘅时候，当然会讲下啲餸啦，又夹下餸。好多话题可以讲，哎，你今日中唔中意食噶？今日切到一粒粒咁噶、哦，都睇唔到系咩嚟嘅先，一粒粒切到，你知唔知系咩嚟噶？你食一粒俾我睇下，知唔知道系咩菜嚟噶？咁、样引导佢有一啲话题去倾偈。我都觉得今日有啲咸啊，你觉得咧？又系好多嘅提问俾佢，一路 share 啦，咁样样。咁你话食饭嗰时顾住倾就唔记得食饭噶，咁你又可以话系、哦，即系。你真系想讲呢个话题啊！我喺度听紧，听得好清楚噶。不如我哋都食一，大家食一餐，扒一啖饭先。咁、样我哋又食下先，然后又再讲啦。咁 系嘅，完全咁朝佢唔讲嘢又好难嘅。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全然临在噶嘛。你同小朋友食嘢嘅时候，其实你都留意咗佢有冇停咗喺度唔喐噶。如果佢停咗喺度，你就话扒多一啖饭啦。咁、扒完又可以再倾啦。而唔系咧，如果我哋以往方法咧，你快啲食啦。食完先講啦，咁就係、其實冇咩推動佢係繼續食㗎喎，反而。 咁如果唔用食飯呢個做例子啦，有冇啲方法或者遊戲真係令到小朋友可以踢走呢啲講鞋嘅性格，專注力返返嚟咁樣 咧？好好啊，係啦，我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呢有啲遊戲呢或者讲翻转头，好多小朋友佢而家嘅问题就系佢大晒啊嘛，系咪啊？佢又唔输得啊嘛，又要话事啊嘛，咁所以我哋玩啲游戏咧，好多时系调转咧，就话俾佢听啊，原来你系可以细细声讲嘢噶，又或者原来你可以等噶、或者原来系哇，你有韧力噶、你有耐力可以顶得住，可以继续完成个游戏噶、咁呢啲都系好重要嘅。質素咯，我話小朋友嘅質素。 係， 譬如一個源遠流長，大家都玩過嘅遊戲啦。我舉一個例，木頭公仔唔准喐，唔准叫，唔准哈哈笑。 係， 你玩過未啊？ 我玩過， 玩過。要點樣玩㗎？ 就係喺啲特定嘅時間入邊唔可以喐，真係變咗個木頭公仔。係 啦， 係啦， 即係話人哋點樣引你？人哋點樣引你，你都要忍住。 冇錯， 依個忍住就其實係反映緊佢哋嘅耐力啦。咁、 嗯、 我哋開始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可以略略提下佢點解要點樣玩先得㗎咁樣。咁佢哋會自然講㗎啦。啊，唔准喐㗎，忍住㗎。係、呀，要忍住㗎。咁我哋試下先啦，咁樣。咁跟住我哋咪玩呢個遊戲咯，咁樣。咁玩嘅時候咧，就係、是、盡你嘅方法啦。嗱，我哋唔需要讓小朋友嘅，咁先好玩嘅。我哋要盡量玩，同佢一齊咁樣玩，等佢開心嘅咁樣。咁人玩完嘅時候咧，咁佢笑或者佢唔笑，你都可以話，你都可以讚佢。譬如佢冇笑到成功嘅，當然我話 哇，你真的忍耐力真的好强、哦、我咁辛苦咁用咁多方法你都可以顶得住好劲啊咁样。又或者哇，原来你可以企到咁定㗎，企定定成分钟你都冇喐过㗎喎、哦。嗱呢啲嘢其实佢以前系唔知嘅。淨係话佢你冇喐，但係原来佢可以企定咁耐，佢系唔知嘅。咁、我哋帮佢联系返啦咁样。咁可能小白你话哎不过有时佢哋会输咗㗎喎，会、笑咗出嚟㗎喎。其实我哋都可以赞佢噶，哇，系、哦，你都笑咗出嚟，因为咧系咪爹哋做得好好笑啊？你梗系好欣赏我这个方法咧，咁样将佢呢个笑出嚟，唔成为一个失败，而系形成佢一个观察，啊，佢可以睇到人哋嘅变化系点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好简单，唔需要用玩具嘅游戏啦。 咁其实游戏嘅精髓咧，并不在于游戏嗰个嘅规则啦，系、反而系游戏嘅过程入边。我哋点样称赞佢，即系将小朋友已经遗忘咗或者仲未完全掌握到嗰种忍耐啊、守规矩 啊、有礼貌 啊，就不断称赞佢，就等佢记得。其实系唔系即系好似因为我哋成日讲话讲童讲鞋咧，系因为家长实在太少称赞小朋友，而令到佢哋都唔察觉嘅，原来自己可以好乖。 系， 咁会唔会我哋真系赞佢多啲？譬如家长，我想佢守规矩，我想佢乖啲，我想佢食饭快啲，就不断赞佢。啊，你食饭快咗，你食饭又快咗，你今日守规矩咗，啊，你识得让人，赞多啲佢哋呢方面就会有增长啦。 系啊，小白，我好欣赏你睇到个精髓啊。啊，不过咧嗰、那个称赞咧，我哋就唔系话虚无缥缈嗰啲称赞啦，即系话你好劲啊，好叻啊，唔系，而系我哋咧好具体赞佢嘅能力，等佢知道佢能够做啲乜嘢，所以要真实嘅。真係睇到睇得出嚟嘅， 就唔係話亂咁讚嘅。 係啊， 即係佢一做到嘅時候，家長就放大嗰啲好處，等啲小朋友就會覺得，其實我好多嘢都做到嘅，透過遊戲又好，或者透過日常生活都好，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剔除講鞋呢一個唔好嘅性格啦，係咪？ 係啊。 好，今日朝頭早啊，唔該曬遊戲治療師小碧嘅，唔該曬你，拜拜。 晨光追蹤三十一。 啊，小逼都幾好啊，即係逼逼地又唔會話好逼，係咪？咁但係今晚嘅港台電視三十一嘅節目內容啊，會唔會好豐富、好逼嘅感覺呢？嚇、 羅啟山，真係早晨啊，又小但係又逼喎，即係又大又細咁樣啊！ 哎呦， 同阿蘇東坡每日蘇逼一樣。 咁今晚港台電視三十一又點樣咧？係咪咁多矛盾位呢？ 今晚呢就是睇下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 是。 透过原来系咁呢就会讲下流动中医服务 喎、 哦。是啊。咁呢就呢一个 公车、啊、不通 香港工会联合会呢嘅人嘅、工人医疗所咁尝试呢就系、是、推广呢个中医服务啦。而家有四部嘅医疗车啊提供服务嘅、 哦。 每个礼拜呢一共呢廿会喺22个屋苑嗰度呢进驻啊。 哇！每个礼拜22个屋苑， 不过 佢可以停留几耐啊？咁样 哦，咁哇，佢有四架嘛， 系 咁啊，即系每一架可能去唔同地方。不过我就喺度谂啦，通常咧你睇医生咧，你要复诊噶嘛， 系咯， 尤其是中医咧比较长时间噶嘛，佢留咗喺度， 下一转去边咧？ 系啦，跟住我下一转。死啦！我想覆診咁樣點咧？咁啊，呢、這個真係要睇下點搞啊！不過問問問題嗰個唔係我咧，所以可能唔會問呢啲咁嘅問題。 唔會問呢個咁嘅蠢問題啊！ 係啊，係我真係哇！我突然間頭先聽到咧，就係 咩啊？ 話要稱讚人啊嘛，咁我要學下小白咁讚你先。 你又點啊？ 你威啦，你又醒啦，你巴閉啦，咁樣係 嘛？哦，得啦，講完啦。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係睇下我的土著鄰居啊。 係。 咁咧，今集咧就係第四集最後一集啦。咁呢一班英國家庭咧，咁、去到呢一個咧，新巴族嗰度啦，咁、住翻喺自己嘅英國屋企咁樣嘅地方啦。咁而家咧，要拜拜咯， 翻翻去啦。 但係佢哋又發現咗一樣嘢啊，因為咧佢哋長期都係留喺自己嘅舒適圈裏面咧、就真係唔係好感受到咧，究竟當地人嘅生活係點、所以你決定咧就係走出去，之後喺人哋嗰啲土著咧嗰、個屋企嗰度咧過一晚。 哇！搞咁耐，終於肯去住一晚啦。 係啊，即係佢哋個土著嗰啲屋咧就圓揼揼啦，上面咧就用牛屎同埋呢一個草咧搭個頂啊。 不過 應該冇冇好多啲現代化嘅設施㗎啦，設備啦， 完全冇啊！即係佢哋嘅食水咧，都係要掘啲窿咧，掘到好深咧，出嚟嗰啲都係泥水嚟㗎、啊。 咦？咁似乎最後呢一集咧，對於佢哋嚟講，即係現代人就一啲都好大嘅挑戰喎、啊，一啲都應該唔舒服喎、 啊。係啊， 生活得 跟住要睇下啦嚇。咁、所以咧有句説話就是、幸福唔係必然嘅。咁去到咧今晚咧11:00夜廣場節目有偈傾咧，就個題目叫幸福提提你，唔係講天氣啊呢、這個啊。咁咧佢就因為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理想嘅生活咪就係幸福嘅生活咯。點樣嘅幸福啊？快樂咪幸福咯。嗱，今次咧就從呢個哲學角度睇下，究竟幸福係咪就係代表快樂咧？幸福嘅人生系咪就系理想嘅人生呢？系啊，即系幸福人生、理想人生呢啲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咧，就 系 要即系逼你去学习噶嘛。快乐你咪开心咯，咁但系嘅人生意义咪就系咁样咧？ 呢、這个真系哲学嘅问题。 如果 我都要定一定神先得。 幸福就系代表快乐嘅。咁、彭爷你唔使做啦，你翻屋企瞓得啦，系咪先？ 我想啊，不过呢个时候要同你收线先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三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新华社报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就港区国安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但是未有透露条文内容。央视报道指出，在昨日早上举行的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士认为有关内容提出的具体措施更针对性和具可操作性。有列席會議的港區人大透露，草案有部分內容修改，相信草案已經列入表決議程。北京昨日新增7宗本土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包括5宗來自豐台區、2宗大興區。另外，北京新增4宗疑似病例和1宗無症狀感染者，未有新增境外輸入個案。由今個月11日起，北京市累積318宗本土個案。北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和堅早前表示，要進一步提高核酸檢測能力，已經為市內超過768萬人進行核酸檢測，基本實現應檢盡檢。而市公立醫療機構核酸檢測價格亦都由每次180元人民幣下調至120元。全球新型肺炎個案超過1000萬宗，累計死亡超過500萬人。美國疫情佔全球1/4，當地憂慮爆發第二波疫情。加州洛杉磯和另外6個縣的酒吧再次強制關閉。德州和佛罗里达州亦都再次采取严厉防疫措施，而早前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纽约，疫情有放缓的迹象。英国累计确诊超过31萬宗，内政大臣彭黛玲说，由于确诊个案增加，中部城市莱斯特极可能实施封锁。内阁秘书塞德威尔向首相约翰逊表明期望在9月辞职。被外界批评无力应对疫情的塞德威尔表示，英国正是进入下阶段经济复苏计划，自己亦都应该离开内阁。在台湾，国民党多名立委昨日下午起占领立法院会议厅，要求蔡英文总统撤换对陈菊的监察院长的提名。他們堵塞會議廳出入口，又在會議廳內噴上抗議字句。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幹事長鄭運雄、幹事長鄭運鵬等人今早前往立法院，和通宵佔領議會的藍營人士溝通，表明國民黨要求撤換陳菊的提名不能夠接受。 柯建铭呼吁国民党立委在早上稍后的朝野协商讨论意见。陈菊在社交网站说，面对恶意的抹黑不会退缩，会为真相和名誉勇敢奋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8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7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4升3元，新上市的康基医疗是报26.35元，惠高股份是报16.2元，跌6仙，阿里巴巴210.2元，跌4.4，海吉亚医疗是报23.05元，中芯国际27.55元，跌1.05元，友邦保险73.4元，跌7毫，中国移动52.85元，跌5.5元，美团点评171.8元，跌2.9元，小米集团13.14元，跌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7.28元，瑞士法郎0.948元，加元1.366元，人民币7.079元，英镑对美元1.236元，欧元对美元1.124元。澳元兑美元0.687元，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7点，跌284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69美元，卖出1,7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单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噶。咁连翔道隧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连翔道隧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一带。就车多，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就是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的。咁东九龙走廊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挤塞，排到去富荣花园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啦。咁山道天桥去翻中环方向都是挤塞。在下角道方面，去返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军器厂街。在九龙啦，佐敦道去返加士居道挤塞，排到去渡船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连翔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挤塞，排到去南昌站。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係慢车。在新界方面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咁大埔公路

系啦，呢、這个时候就系我哋送礼嘅时候啦。咁啊，要问条问题嘅、哦，阿 Barbie 知唔知道问咩问题呢？ 个问题就系、是、到底喺晨光第一线嘅宣传海报上面咧，港铁嘅礼让好行为系乜嘢呢？ 哦，即系喺嗰张海报嗰度已经系列咗出嚟噶啦。 冇错啦，可以 都几长下嘅、哦。 贴士啊， 贴士，小白你俾啦。 哦。在月台上面等緊上車的時候，乘客應該怎麼做？最大的貼士梗係自己落去港鐵嗰度揾個 poster 啦， 係喎， 或者平時佢都做開㗎啦嚇。 啊， 重複一次啦，嗰、那個貼士咧就係、是、當列車到達的時候，在月台等緊上車的乘客應該怎麼做呢？如果你知道個答案的話咧，而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1872388咧，就係、是、作答嘅。咁就得名額係得十個啫喎嚇。啊咁啊，大家打到電話嚟接通咗，答啱咗答案咧，咁啊十位嘅聽眾朋友啊，可以得到呢一個二台有禮嘅禮物包啦，入面咧即係好多唔同嘅 包羅萬有， 係生活所需嚟噶，都係啊， 二台福袋啊， 係啦，咁啊呢個都其實作用都係希望大家咧就喺呢段期間咧特別多注意翻啦，就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搭港鐵嘅時候咧，大家都係要有禮讓呢個好行為嘅。好，咁啊。电话咧就响个不停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一边亦都听住我哋嘅享乐时代，今日系。 是我 啊小白有什麼享樂分享、 見大家最近呢這麼努力準備 Pops 呢、有道具啊，咁所以呢我都準備了一袋的道具回來跟大家一起享樂的。 哇，沙沙聲的，聽到 沙沙聲， 好，是不是不等洗東西啊、 都等洗的， 等洗啊， 是啊， 等洗拎 去，每人一包的，這個有 好 嘢！阿 Barbie 今朝已經俾咗噶啦，其實 靜 靜地， 我咧阿 O 收到咗啦。 好，嗱，我哋而家手頭上小白咧就攞咗一袋、二袋啲咩嚟嘅咧？似乎係食物喎。 冇錯啦，食物。咦， 入邊有三寶啊！我見到有三種唔同嘅款式。 咁係咩嚟嘅咧？咁 一款應該係蝦片， 係啦。 一款就係翹埋咗。好似一堆線頭咁樣翹埋咗嘅炸物， 但係都係一餅餅嘅， 炸線頭。 然之後咧，就有一啲係一塊四方形一片片，好似多士咁樣嘅款，但係好薄脆嘅。 好啦， 咩嚟㗎？ 估啱咗一個。第一個就是不規則形狀嗰、那個咧，就真係蝦片嚟嘅。咁啊，成日喺享樂時代嗰度咧，都會講一下啲印尼嘅食品啊嘛。咁啊，終於咧啊有機會啦。咁啊，因為屋企嘅媽媽咧，佢就咁啱會煮呢個蝦片， 整開個爐。 係啦，開爐啊！哇，你知唔知佢炸咗好多塊蝦片？ 係。 咁佢 total 用咗兩 l 嘅油。不斷因為佢換啊，佢中意啲油靚啲啊，係啦，所以佢就好努力咁去到炸呢個蝦片， 有口鋪啦今日係咪？ 係啦，咁有除咗不規則形狀嘅蝦片之外咧，仲有啲四四方方咧，嗰啲係我聽講話木薯片喎， 係 啦，用木薯去到做嘅呢個脆口嘅片嚟嘅，好啦， 脆片 係啦，仲有一個咧， 但 係 點解咁大塊嘅？成塊方包咁大啊？喂， 係啊，炸得好咯。你知唔知炸嘅时候？ 我冇質疑過八寶嘅手勢。 你唔係 你唔使咁樣嘅。 你知唔知炸嘅時候真係有技巧？我睇佢成個過程，我先知啊。除咗炸嘅時候要不斷攞嗰個鑊鏟去到控制住佢個形狀，因為佢一炸咧， 要壓翻佢， 佢會攣啊，係啦，要壓翻佢。咁佢其次咧就係佢嗰啲其中一個竅門咧就係、是。蝦片啊呢啲咧，其實佢之前嗰日咧，好在天公造美，我哋先有得食。點解咧？原來嗰啲蝦片咧未炸之前咧，要擺喺好當猛太陽嘅地方曬，曬到佢啲水氣咧、濕氣直頭冇曬，完全消失曬咧。你放落個油嗰鑊炸嘅時候咧，先至炸得靚同埋脆口同埋香口。 即係個蝦片佢猜完出嚟。 猜又唔使猜嘅，系啦，都有得买嘅。不过系要 要晒 嘅，晒嘅。呢个我都 未听过， 呢个 系咯，好似陈皮咁样啊。 系啊，晒完之后先至拎落去油锅嗰度炸，咁先可以炸到咧，即系特别金香脆口嘅。 哇，系天然生晒嘅， 系啊， 零舍不同啦， 零舍不同。好啦，仲有一个咧，圆形一饼饼嘅，即系头先彭爷形容 咧，好似一捆线头咁样。 系啦，纯白色嘅咁样。呢个咧就系好似嗰啲虾片，但系佢。就唔係用蝦做嘅，佢用魚去做嘅，係啦，即係魚、 炸魚 片咁上下啦。 炸魚肉，因為咧魚肉咧，好似我哋打邊爐咁樣擠啲魚條、魚面啊。 一條條擠出嚟變咗面啊嘛，面條啊嘛。但係佢咧因為擠出嚟一條條咧攞嚟炸，咁所以捆埋一堆。 所以佢咧都係個味道完全唔同嘅。如果同蝦片，佢真係有幾香嘅魚肉味喺呢度嘅。 咁請問啲魚肉係咪阿伯冇自己剁嘅？ 唔係啊，都係現成有得買嘅呢啲。不過最主要就係炸嗰個技巧咧係好講究嘅。 現成有得買啊？ 現成有得買， 即係好似打邊爐嗰啲咁啊？ 係啦。系啦，咁佢買嘅時候咧，佢一餅餅其實好細塊嘅啫，我諗大概3-5 cm 咁大塊到啦。 就炸開就哇嚇， 係啦， 成個小朋友嘅手。 我細個咧好中意玩炸呢個叫咩蝦片啊，咕嚕卜啊，我哋印尼文叫 咕嚕卜， 係咕嚕卜，好中意炸啲咕嚕卜嘅，因為咧喺個鑊一路炸嘅時候咧，一路用嗰個鑊鏟撳住佢咧，即係細路仔見到啲嘢變大嘛，就好好玩嘅。 哇！變大啊，變大啊， 變大啦，變大啦，咁又即係炸完就有得食啦，咁樣好啦。咁啊，享樂時代除咗講呢個之外，仲有一樣嘢， 你有時間咩？ 仲有啊，幾一兩分鐘講埋佢啦。哇！呢個咧 係 你好特別，因為呢個咧真係要咁啱，尋日夜晚咧屋企我成日話屋企有壇花嘛， 係哇喺 屋企咧就夜晚11:00嘅時候就開壇花， 係 然後咧就趁佢啱啱開到未最大嘅時候就摘咗落嚟， 好浪漫。 所以咧， 你好捨得啊，摘咗佢 好多啊！今次生10多啊，係、 哦、 啊，分幾日生啊？ 摘得嘅咩？ 摘得㗎。咁呢個摘咗之後咧，其實 好似破咗財咁講到， 唔會。但係摘咗之後咧，就特登拎翻嚟俾同事咧，就試下聞一聞壇花到底係咩味、哦，因為其實佢好香。哦因为你要 檀香，檀香， 不又唔系嗰只檀嚟嘅， 檀花一现嗰檀啊，日字下边嗰个， 佢梗系识啦。 唔系啊，我唔知嘅，我都系捞乱嘅， 系咩？诶，唔紧要。咁但系呢个咧，其实系可以用嚟煲汤嘅。 吓， 因为原来咧，你11:00摘嘅檀花咧，佢个骨胶原咧系好高。 11:00嘅檀花，好得意啊！呢个 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小白？我对呢度有， 大家可以试下闻一闻。 好啦， 我都系第一次见咋。 嗱，现场 夹住胶袋都闻到，应该 现场咧，小白咧就揾个胶袋入住咗一 先袋 咧，佢昨晚就收割翻嚟嘅昀花，咁啊得一棵 嘅 啫，嗰个昀花得一朵，咁就浅黄色嘅。咁但係咧，佢啊連埋個框 有咧， 你聞到未啊？ 聞到， 隔 住個膠袋點會聞到啊？ 我都聞到，喺開俾你哋聞啦。 我就係以為， 因為我知佢咩味啊。 佢扎實咗個袋口， 膠袋咧我都 都想像到個味道，因為喺你屋企附近開咗10多啊嘛。哇！我人生 喺我屋企附近，喺我屋企入邊 啊，入邊添啊，直情哦。 點啊？我戴咗口罩， 都聞到咁香。 除低少少咯，聞下咯，係咩味㗎？檀花 聞唔到啊？ 好淡嘅味道咯，我唔知呢啲系香味定系植物嘅味道。 等我 嚟，系植物嘅味道啦。 我想 讲， 我净系闻到蝦片味啫。 我人生蝦片，我人生第一次睇到檀花， 有啲似好淡嘅薑味。我唔知嗰啲系咪，但系个胶袋之前装 其实你系咪因为 隔篱就系有嗰啲蝦片喺度 咯？我觉得佢系因为摆埋咗同啲蝦片一齐，所以我哋闻到蝦片味。 我放弃，我闻唔到， 我 唔应该扮闻到味嘅、 啊。小白，不 如 你问你讲个味道似系咩啦？ 形容就好难形容，因为佢自己本身真系好独特嘅檀花自己嘅味道，但系佢闻落去咧有啲清香嘅感觉嘅，咁亦都咧冇乜俗气，咁所以咧闻起上嚟嘅时候咧就有一种高贵啲嘅感觉啦。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哋可以 形容、啊、你形容， 如果咧佢爱嚟煲汤嘅话咧，因为11:00摘啊，所以其实个汤入边系可以食咗呢个檀花嘅味喺入边。 我想话咧，我第一次见檀花啦，仲要系俾人摘咗落嚟啦。佢嗰 个 嘅 好靓嘅相可以 share 俾大家睇，檀花嘅样系啦。 咦？你檀花嗰個影出嚟嘅相係白色，但係摘咗落嚟之後變咗黃色， 係咯，黃黃地嘅， 會氧化㗎。 哦，原來係氧化， 係啊。 因為咧，我見到佢個花坑啊，就喺花莖啊，叫係比較咧粗啲嘅，成條好似咧竹筍啊，露筍係啊，好似露筍啊，佢嗰個花坑。是不是好像露筍咁粗 喎？係啊，佢就係呢個位咧，即係由佢花蕊去到個花莖個位咧，佢嗰個骨膠原係最犀利。 哦， 如果凌晨1:00摘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惹曬蟻嘅，因為太香 了。哦，所以11:00， 所以話壇花一現咧就係 咪計香港時間11:00咧？ 香港時間嘅，咁你去到嗰個位，你喺邊度種嘅咪嗰個時間11:00咯？ 咪爭一個鐘咁啊！ 喂，多謝啊，小白， 多謝 長知識啊！ 呢個係呢個煲湯啊，誒煲湯， 煲汤嘅嘢， 好多谢小白，多谢小白嘅妈咪，请我哋食虾片，多谢晒。 听众冇份啊，唔好意思啊。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 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 花开花落咧都有啲缺陷味嘅，不过都系靓嘅，昙花一现啊！唱歌嘅咧有连诗雅一样咁靓啊吓，歌曲名字叫《小方言》。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轮到 Alice 咧，可以做点唱啦。早晨 ，Alice。 早晨 ，Alice。 早晨，三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有小白，有阿 O， 有 Barbie， 有我彭仔响说，你想做一个咩点唱啊 ，Alice？ 啊，我做一个好深情嘅怀念我妈咪嘅。 哦，系。 因为我妈咪咧就走咗冇几耐嘅啫。咁就走咗两年。 系。 咁离开咗我哋，不过咧我就。即係時間都短啦，我都覺得成日都掛住佢，所以就藉呢個機會咧，就點一首歌俾佢聽，希望佢聽到啦。 係咁啊，有冇啲咩嘅回憶啊、兒時或者成長階段，你啊特別印象深刻啊？媽媽譬如嘅性格係點啊？ 係咧，我咧就即係生前啦，媽咪咧就好強嘅， 哦， 一個強人嚟嘅。咁咧即係成日都有佢嘅主意。咁我就覺得佢好囉嗦啦，係咪？囉囉嗦嗦咁。但係依家佢唔喺我身邊，咁我就覺得你做啲嘢咁囉。咁咧即係有一句説話咧，就令我深深領悟到嘅。因為有呢句説話咧，就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呢句说话咧令我好深深咁感受到呢、這个即系呢个即系呢件事啦。 即系当中嘅意思啊，嗬，特别感受到。 系啦，真系依家先感受到咯。 系，咁所以几时都系啦，无需要等啲咩日子嘅吓，咁啊，今天咧即系父母喺身边咧，就要好好咁样孝顺啦。 系啦，系啦， 多啲一齐啦。 同埋咧，有一個咧，就係應該咧，我哋要珍惜眼前人，同埋活在當下咯。係， 咁啊，Alice， 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我有一個哥哥，一個細佬。 啊，咁啊，自己啲細佬啊、哥啊，咁啊，一家都多啲又 聯絡下咯，係啊，互相守望咯。 哥咧就比較密切啲咯，同細佬，因為細佬咧就成日上大陸做生意啦，咁就比較疏離啲。 呢半年冇得翻大陸住啦，呢半年有冇好啲一啲關係？係咪啊？ 疏離啲，所以就即係話親情，即係。兄弟姊妹的親情就比較疏落啲疏啲咯， 咁就由今天開始啦，唔好諗以前啦，咁啊日後嘅日子啦，由今天開始咁大家咧係多啲關心對方咯，咁啊相信你媽媽都係希望咁樣嘅咧， 好唔好啊 ，Alice 嚇？咁啊，今個早上咧聽一聽 Beyond 嘅《真的愛你》啊，懷緬一下媽咪啦，好啊，多謝你電話，拜 拜。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听住啦 ，Beyond 嘅《真的爱你》嘅同时，亦都咧请我哋嘅晨光嘅听众可以唔使再打电话嚟玩呢个二台有礼啊，港铁礼让运动嘅问答游戏啦，因为咧十个名额已经咧完成了，多谢大家。咁啊，留意啊，下个礼拜一咧都仲有另一个二台节目咧会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噶，拜拜。 拜拜。